超過5600人在橫越撒哈拉沙漠時死亡或者失蹤，其中乍得錄得110宗死亡個案。過去幾十年，非法移民都會選擇乍得作為中轉路線，前往利比亞和其他北非國家，之後再嘗試經地中海偷渡到歐洲。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正逐漸影響華南沿岸，同時一道廣闊雲雨帶正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幾陣雨。預測密雲有幾陣雨，天氣寒冷，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4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相當清涼同有幾陣雨，週末期間北風增強，天氣顯著轉冷。星期日同星期一市區氣溫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幾度，天色良好同乾燥。現在溫度是12度，相對濕度94%。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烈風，香港鄰近海域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風5至6級，有幾陣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東北風7至8級，間中9級，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撒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北至東北風7至8級，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北至東北風6至7級，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北至東北風6至7級，間中8級，稍後達到9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北風6級，汕頭吹西南風1級，能見度11公里，有雨。澳門吹北風3級，能見度1500米，有毛毛雨。西沙吹東北偏北風4級，能見度14公里。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34,108點，升10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019點，升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4，日元135.61，瑞士法郎0.929，加元1.355，人民幣6.946，英鎊對美元1.237，歐元對美元1.063。澳元兑美元0.686，新西蘭元兑美元0.64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45美元，賣出1811.4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间啦，咁啊都已经嚟到咧就系六点零九分啦。今日2022年嘅12月14日，咁啊今天嘅天气咧，咁啊都系冻噶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咧就最紧要就系注意住保暖啦。咁啊，今日嘅天氣咧，咁啊12度啦，而家見到12度嘅氣温，咁啊相對濕度咧就93%嘅一個早上嚟嘅。咁啊，今日農曆11月21日啊，嚇，咁啊寒冷天氣警告咧喺朝早嘅時間咧都係生效當中嘅，咁啊所以大家就注意住保暖啦。咁啊唔係淨話清涼啦，寒冷天氣警告都生效緊。咁啊，尋日下晝嘅時候都已經出噶啦嚇，咁所以大家注意住呢個保暖啊，關心下身邊嘅人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啲人咧就系成日担心啊，担心咧就系人哋唔满意，担心人哋嫌弃，所以先至努力咧做好自己，去到讨好其他人。可能嗰个人咧喺你生命入边嚟讲一啲都唔重要，然后你为咗讨好一个喺你生命一啲都唔重要嘅人咧，好努力。都唔紧要，你都努力咗啊。然后讨好唔到佢，或者帮唔到佢嘅话咧，你自己又唔开心，甚至乎被责骂，令到自己唔快乐。呢个时候你应该谂一谂，系，原来我嘅快乐咧，真系薄过一张纸，好容易咧就会被撕破。咁啊，其实一啲都唔好啊吓。我哋嘅快乐咧，应该系建立喺自己啦，以及身边一啲重要嘅人身上边，咁咧。先至系啱嘅。如果为咗太多无关痛痒嘅人去到唔开心啊，去到哀愁嘅话咧，其实系浪费咗自己嘅生命，亦都浪费咗咧就系身边嘅人对你嘅厚爱。人就系咁噶啦，好多时咧就容易喺一啲嘅路程上边咧就迷失咗。有啲人做嘅，喂，明明我已经做得好好噶啦，但系点解人哋都仲系咁样对我，对我唔好嘅咧？原因就是因为你在他心目当中是不重要。既然你在他心里面都已经不重要了，那就是反观来讲，其实他在你的生命来讲都不应该占有一个重要的职位。其实他都不应该是影响到你很多的。那如果只是公事上的，那就由他咯，是不是？就是又不是说就是跟他做人世的。所以凡事用个心出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快乐是应该怎样得到回来的。今日你可能都仲系有啲哀愁，有啲唔开心喺度，有啲悲伤喺度。但系而家太阳都仲未出嚟，因为冬天啊嘛。咁啊，不妨俾多少少时间自己抒发下自己嘅情感，然后喺太阳白白出嚟之前咧，继续咧就系过一个精神饱满、充满自信以及咧快乐嘅自己。 早晨嘅时候，一首歌佢嚟自关心妍，你有心。出边室外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93%啊吓。咁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嘅。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密云有几阵雨，天气寒冷。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今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以及咧有几阵雨。咁啊，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咁啊，而家都冻噶啦，仲要显著转冷啊吓，大家留意住啦。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市区嘅气温咧降至到10度以下，咁啊新界再低多几度，咁啊天色良好，以及咧系干燥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平时遇到啲天文现象其实都会几开心噶，几 happy 嘅，即系又可以一睹一下，哇！喺呢个宇宙当中嘅浩瀚啊，造物主嘅伟大啊，有好多即系万千。激情在心头都是因为一些天然现象、啊、好了，其实都有个、天然现象都在宇宙发生的，不过今次就不是很兴奋，原因为什么呢？密云嘛，看鬼看马咩，大家都要介绍一下的。双子座流星雨在、14号晚上进入高峰期，香港太空馆就预计啦，咁啊晚上九点钟嘅时间咧出现率咧就达到150啊吓，咁啊系今年流星雨最多嘅，都系嗰句啊，多云啊！太空馆咧，咁啊其实9点钟至11点咧就会进行直播，咁啊而最好观测嘅时间咧就系晚上10点钟至11点，咁啊其实偏远嘅郊区啦，咁啊有机会见到咧10至20粒嘅流星嘅。咁上次嗰个我都唔记得咗咩座啦，咁我自己都有去到睇下啲流星雨，谂住碰一碰运气，啊又真系俾我撞到，见到一粒，咁见到一粒都当赢咗噶啦。好啦，呢个双子座流星雨啦，咁其实如果喺太空馆嗰度咧，佢哋亦都会透过咧佢哋自己嘅 YouTube 频道，以及咧就系康文加加加嘅 Facebook 专页咧，咁都系天文台嘅，咁喺网上边咧，咁就会有一个咧就直播流星雨噶，亦都咧除咗直播之外啦，最好嘅咧就系其实你望住个天咧，就正常人就唔知做乜嘢嘅，所以佢哋亦都咧就有即场讲解。有关流星雨的天文知识啊，同埋各种嘅观察方法嘅。观察条件无可避免咧，就会受到流星雨辐射站位置同埋月光嘅影响啦。香港最好嘅咧就系晚上10点到11点啦。太空馆咧就表示啊，流星雨发生嘅时候，流星就好似咧喺夜空当中嘅某一点，有学名嘅，我哋就称之为喂嗰一点啊。 個學名叫做輻射點，就向外咧就散射而出噶。啊，相似到流星雨嘅輻射點，即係我哋講嘅，喂嗰一點啊，就會喺大概咧就7:30咧，咁啊喺呢個東北方就升起。隨住咧就係輻射點就慢慢升高，咁啊流星咧就會越嚟越多啦。不過啊，月球咧就喺晚上10:53咧，亦都喺東面嗰邊升起嘅，咁所以咧就都非常之光嘅月光咧，就有機會咧就會令到嗰啲流星就較為暗淡啦。咁市民咧就盡可能咧就把握住呢啲嘅時間，如果冇雲遮住嘅話咧，大家係可以睇得到流星雨噶。不過都係講句啦，天文台就預測啦，咁啊密雲有幾陣雨，天氣逐漸轉冷。啊，頭先讀嗰個嘅叫天氣預測咧，都讀咗噶啦。咁啊吹呢個北風啦，咁啊所以咧即係睇到呢一個嘅流星雨嘅機會咧，相對嚟講啊，因為呢一個嘅天氣條件，令到咧喺宇宙飛過嘅流星雨，我哋能夠觀察到嘅機會咧，相對嚟講亦都會減低嘅。不過凡事抱有希望，前路任我創，都可以捧捧運氣嘅。但係要記住，著多件衫。 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Wherever you are， 伤感敲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望你信心不掩盖 ，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盼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竞赛，伴你走总不会避开。白日梦里想法极傻，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戒毒过苦撑不破，谁失心谁利咗，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伤感抛开，与你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藏在，永远没离开。多感激你信未来，还用爱拼出我后台。Wherever you are， 前行不必感慨，风光刹那不在。 上一首歌曲 Wherever You Are。 十二度气温寒冷天气警告早上生效。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之前的时间，以前的年代，楚汉相争，汉蒙刘邦呢，咁就攻占彭城，咁但係遭遇到呢就係项羽嘅突袭啊，咁就汉兵大败。相信呢啲都大家了解历史嘅都会记得好清楚，即係以前呢刘邦项羽都打得相当之厉害，彭城一败可以话呢就伤亡惨重，损失亦都重大。咁刘邦立誓，咁边一个能够同佢一齐咧就打低项羽嘅话咧，就会将关东嘅土地分俾佢。其实都喊晒咁好噶啦，因为即系人命啊、政权啊各样嘢、啊。以前嘅年代咧，话睇翻历史书的而且确咧就争夺得相当厉害啊吓，咁啊所以呢啲咧都系为人津津乐道嘅故事啊。谋士张良啊，所以即系张良就系嗰位咧，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嗰位张良咧。他就向刘邦推荐了一位的大将，大家都记得了。张良就说到了，喂啊汉王，他没有个位置的啊，禀告汉王，大将韩信可以担此重任，他是独当一面的大将。韩信呢的而且确相当巴闭，熟悉就是天文地理，而且在数学方面更加厉害，能够用以前古代的运算方式就学识了我们今时今日，不是学识了，是计到我们今时今日很多的代数，以及就是一些巧妙的数学，令到这一方面的智慧我们看得到它非常之强劲。不单止咁啊，可能有一个咁饱读诗书嘅头脑啦，充满兵法嘅睿智，咁啊令到佢喺兵法上嘅运用咧，可以话相当了得啊。刘邦亦都赞成，于是乎接受咗咧就谋士张良嘅推荐，委派韩信咧就去到河北以北嘅一个地方，嗰度咧就开辟新嘅战场。果然啊，取得节节嘅胜利。自从韩信一嚟到之后咧，项羽节节败退。咁当然啦，最后虽然韩信都唔算係一个好嘅收场。冇办法，即係功高盖主呢又系另一个问题。不过我哋今日就想讲下呢，即係韩信的而且确呢喺得到张良嘅推荐之下独当一面啊，咁张良都系咁讲。独呢系指单独独自。亦都担当啊，能够呢就系单独指挥军队，咁对自己嘅一方呢造成一个相当大嘅帮忙。亦都能够承担住咧自己一方嘅任何工作同埋任务，喺足球世界，例如寻晚阿根廷嘅克罗地啊，其实美斯啊真系独当一面，称得上系大将之风。今日工作嘅你又系唔系能够独当一面呢？是不是独当一面都好啦，咁都要注意住咧就系有温度嘅变化啦吓，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啦。咁预计咧都会陪住我哋一段时间嘅，大家好好保暖啦。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你走，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难知。顺意吹，转心自如，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欺身后发独自行，得失为我。 六点半钟新闻简报之前，搵嚟呢首嘅歌曲嘅叶振棠，加上咧就系冼正峰啊，咁又系一首再翻唱嘅作品《望尽心中情》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赛事，阿根廷3-0大胜克罗地亚，率先打入决赛。阿根廷凭美斯射入12码先开纪录，之后艾华利斯扩大比数。半场阿根廷领先2-0，换边之后阿根廷再下一城，艾华利斯69分钟接应美斯传送，门前射入，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阿根廷最终赢3-0，将会同法国或者摩洛哥争夺冠军。援助乌克兰的国际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西方盟国承诺为了让乌克兰渡过今个冬季提供10亿欧元紧急援助。大约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像发言表示，乌克兰在能源领域短期内需要大约8亿欧元。他说目前最关键是确保乌克兰今个冬季的供电系统正常运作，不会断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将向乌克兰提供发电机，并将拨款3000万欧元用作采购节能灯泡。美国能源部宣布，核下位于加州的国家实验室首次成功在核聚变反应中实现正能量增益，即是核聚变所产生的能量大于触发核聚变反应所需的能量。能源部长格兰霍姆表示，核聚变反应取得突破将为国防进步和清洁能源的未来铺平道路，又形容核聚变反应是21世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学壮举之一，这项突破将会载入史册。科学家研究核聚变已经超过50年，他们希望这种为太阳和行星提供能量的过程将来可以为地球提供大量无碳的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和其他传统电力来源。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因为暴雨引发水灾和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0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当地官员说，暴雨引发洪水淹没房屋并造成道路损毁，1200万人受洪水影响。印加尼埃马地区有30多人死亡，部分人是死于触电。总理卢孔德表示，搜查工作仍在进行，当局正评估水灾造成的损失。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几阵雨，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香港电现在的温度是1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aalok ng mga bakuna para sa COVID-19 na walang bayad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ng tumanggap ng mga bakuna sa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ng komunidad, mga itinilagang pampubliko at pribadong klinika, mga istasyon ng pagbabakuna sa ilang pampublikong ospital o appointment sa mga pribadong doktor. Makukuha ang mga tiket sa parehong araw sa ilang mga karapat-dapat na tao sa mga napiling lokasyon. A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ay lubos na epektibo sa pagpigil sa mga malalang kaso at pagkamatay. Kung hindi ka pa nakakatanggap ng bakuna o nakakakompleto sa kurso ng pagbabakuna, hinihikayat kang magpa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kumplituhin ang lahat ng mga dosis na inirekomenda. Para sa mga karagdagang detalye, mangyaring bisitahin ang www.covidvaccine.gov.hk.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见到自己手上的伤痕，真的要慨叹一句，是不是这样的痛过，人才算真正的成长过。 强哥，你就可能成长了，不过易燃物品容器上面依然没有加上适当的化学标签。 乜要的咩？ 当然啦，用来提醒工友危险情况和相关的安全措施的嘛。 真是要的，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妥善储存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是彭嘉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大家好啊，早晨早晨，6:37嘅时间，出面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今日朝头早咧立坏心肠嘅我啊，继续嘈住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柏。咁都讲到立坏心肠， 唔俾你瞓得好啊。 我唔系啊，即系如果瞓得好咧，都其实同自己有关。 系、啊，真系、哦。 系啊，你系即系叫做烂瞓咧，点、叫都唔会醒啊嘛。 啊，系啊。 如果你系醒瞓嘅，人哋唔叫你，你自己都扎醒啊。 明明俾一日你瞓嘅。啊！你系要六点起身，呢啲就醒瞓，冇、办法啦。 咁啊，对好多球迷嚟讲，琴日就唔使惊醒唔醒啦，可能睇咗波咧。 啊，系啊，我都特登起三点起身睇咗。 哦，你系起身睇波，你唔系睇完瞓觉嗰啲啊？ 我唔系啊，因为我睇完场波咧，其实去到尾段嘅时候都已经花落谁家啦。即係連埋克羅地亞嘅主將啊摩特咧都換埋出嚟啦，即係睇得出都放棄啦，呢場波都放棄啦咁樣。 大家出嚟都踩下個草皮啦，即係草地啦咁樣啊。 冇錯啦，冇錯啦。咁佢都輸咗三球啦嗰陣時，所以都力挽狂瀾，亦都唔想再咁樣糾纏落去，留翻啲力氣打場季軍戰仲好啦。咁可能都係咁嘅心態。咁所以其實去到後段嘅時候咧。场波我都有啲放软手脚，冇乜点睇，即系去到七十，我谂差唔多80分钟嘅时间，我都开始唔系好睇啦。 嗯，咁其实今次即系去到琴日咧，咁我相信即系今日啱啊。 嗯， 咁我相信最开心嘅当然除咗美斯啊、阿根廷之外咧，就系个游戏开发商啦。 系啊，哎呀， 又迈进一步啦。 哇，佢真系，我都唔想讲佢今次真系又估唔到开头咧，话佢啊中唔中咧，跟住第一场输咗俾沙特阿拉伯嘛。即系大家都笑佢，搞错啊！哇，去到而家你真系估唔到啊！佢 每一年农历新年前咧，即系而家就越嚟越前添啦。咁咧就佢好多堪舆学家咧都会出佢哋嚟紧嗰个农历年嘅一啲叫运程书咁样噶嘛。咁通常佢哋嗰啲叫做宣传句语啊，就系写住啊，我旧年咧预测咗几多嘢中咗。跟住咧就写出嚟咧就话，哎，你睇我几准咁样。当然咧，佢哋唔中嗰啲咧。 唔写啦，系啊， 系啊，咁而今次呢个游戏开发商咧，可以用翻呢条桥啊，喺度写，你睇我过去几多届全部神预言贴咗晒， 系啊， 跟住话，所以你以后要买我呢个 game 啊，咁啊， 佢厉害嘅地方咧，佢系即系净系同堪舆学家不一样，就佢估个冠军，即系佢计个冠军出嚟。堪舆学家佢好多时都同你讲啊，我预计咗会咩基建嘅，预计咗咩事咩事，嗰啲咧就我觉得比较上大朗啲嘅， 嗯， 系啦，咁佢呢个咧净系预测哦。我預係預測個冠軍， 咁冠军得一个啫嘛。 系啊，仲要佢喺开波之前。 系啊，佢系 喺开波之前已经估啦嘛。 系啦、啊，佢成个世界杯之前佢、 已经估啦嘛。 哇！厉害厉害厉害。 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劲啊。嗱、不过咧，咁有一个咧就开心啦。咁咧，我之前都讲过噶。咁我唔记得美国有间大学有个教授咧，咁佢就用数学程式去计嘅。即系究竟边一队冠军？佢嗰啲数据边度嚟咧？就系用翻每一队，即系唔系佢哋成队嘅表现系点样啊？即系每个球员嘅表现太多啦。佢哋净系用每一个国家入咗32强，即系当时啊，入咗32强，每一个国家嘅队伍嘅之前喺世界杯嘅成绩嚟做一个数据。咁佢不断计，不断计咧。当时啊，佢就计冠军系巴西。 哦， 唉，今年咧计落啲数据，巴西赢，咁其实咧，我觉得有少少多余嘅，因为你咁样计啲数据，梗系巴西啦， 系啊， 因为巴西赢得最多嘛， 系啊，巴西赢咗咁多届，即系最多系佢嘛， 呢都系佢啊嘛，咁所以咧，今次佢一早已经输咗啦，因为上一次巴西已经出咗局啦，咁样， 系啊， 咁所以有阵时啲预言嘅嘢咧。都是大家得啖笑啦。 系啊，佢呢个大学咧，即系怎听嘅时候，佢如果只系攞世界杯嗰个数据去到测算嘅话咧，我都觉得其实应该系冇呢个游戏开发商咁准，因为佢哋呢个世界杯4年1次啊嘛。咁啊，4年1次之余咧，佢仲有啲球员咧，其实都换得都几犀利。咁你4年、有好多退役啦。斯朗美斯咁下一届都即系好大机会都唔见噶啦，咁摩迪嗰啲都唔喺度啦，咁你谂下佢得翻有边啲可以叫球王啊？即系麦巴比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话用游戏开发商咧，我有少少buy佢嘅原因系因为佢每一年咧，因为佢要出只新 game 啊嘛，佢赚嗰啲钱啊嘛，咁啊出新 game 嘅时候佢就约晒啲球员出嚟，即系做晒统计啊，呢个跑得几快，跟住俾个数字佢，佢自波能力有几多，又俾个数字佢咁。咁所以咧，望起上嚟咧，个数据就一定系比净系攞世界杯嘅数据咧为准确，即系佢攞埋啲联赛数据啊嘛。 不过教授做嘅嘢我系欣赏嘅，点解咧？虽然咧佢表面上好似话，哎，我都系输咗或者唔准咁样，但系咧佢用另外一啲方法引起啲人嘅兴趣，去研习数学啊，或者做多啲相关嘅一啲科研咧。其实我系觉得开心嘅。 哦，咁又系。 例如我在大学教书或者以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会用一些商业片去讲社会学的。 咁 商业电影跟社会学有什么关系呢？咁样。咁除了你说反映之外，咁但是呢就可以很快引起啲人嘅兴趣。因为如果你斋系读书呢，其实理论啊系闷㗎嘛。 係啊係啊，即係 theory 闷㗎嘛。 是啊，如果你斋读斋读斋讲斋讲，其实未必入脑嘅。但系你一套用咗一啲我哋日常生活嘅一啲小细节摆落去嘅话咧，大家就即刻兴趣就嚟，同埋容易吸收啲。 啱啊，唔系个个好似即系阿神探伽利略嗰个汤川教授望住条 theory 咧，望住啲数字会觉得开心，唔系个个会咁样。 咁、所以希望即系世界杯之后，大家除咗过咗呢一轮有啲咩嘅喜欢唔喜欢之外，都可以對一啲譬如身邊其他嘅事都多啲提起興趣，唔係淨係睇波就好啦。 啱啊，即係最緊要就係睇波之餘咧，亦都諗下係學習下人哋啲球技啦，學下人哋嗰啲拼搏嘅心啦，唔好淨係我都衰嘅，我都淨係食薯片睇波嘅，因為你係衰嘅。 快嚟開到聲！ 好啦好啦好啦，開到，轉頭翻嚟再見，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天气12度啦，相对湿度94%，咁寒冷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系生效紧嘅。咁啊，寻日夜晚话说咧，我喺放狗啦咁样，咁同只狗狗一路行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知道我住喺深山地方嚟嘅，即系系一个有 WiFi 嘅森林嚟嘅。好啦，咁喺嗰度啦，一路行嘅时候咧，发觉哇，真系又冻，落住啲雨。 但系体感又更加寒冷冰冷嘅感觉、哦。咁啊，于是乎咧就向天长叹一声，啊，好冻啊咁样。谁不知呢个哈一声咧，哇、哦、哇，一扎白烟咧出晒出嚟、哦，哇，令我谂翻起系冻嘅时候咧，个口嗰啲哈气都会有啲白烟出咗嚟嘅。亦都即刻望一望身边只狗仔，啊，你就哈哈哈气气气，你有冇哈气啊？啊，点知佢冇，唔知系咩原因啊？可能佢都冻，可能系。好啦，白色嘅气息咧就系咩嚟嘅咧？咁啊，到底点解又会喺冻嘅时候又会出嚟嘅咧？咁样，白色嘅气息咧系水蒸气冷却变成咗水啊？呢、這个讲法又唔知啱唔啱咧？其实喺我哋呼出嘅气啊。含有咧就水分噶，咁但系呢啲水分通常都会变为气体，咁啊可以写住括弧水蒸气嘅，咁啊所以肉眼咧亦都唔系好睇得到噶。嗱，冬天嘅空气入边咧唔系好有水蒸气噶，嗱空气入边咧所含嘅水蒸气系有一定嘅上限嘅，嗱温度咁啊越低上限亦都越低。咁所以氣温咧嘅氣温低嘅冬天啦，咁當空氣入邊所含嘅水蒸氣量咧，其實亦都會變得相對嚟講咧啊係少嘅、哦。所以啦，當我哋呼出氣體嘅温度，當去到較高嘅時候，因為我哋人體有温度嘛，所含嘅水蒸氣咧，亦都比冬天嗰啲冰冷嘅空氣咧啊為之相對嚟講多嘅咯。喺呢個時候，當我哋嘅氣息啊冷卻咗之後咧，凍嘅空氣。容納唔到呢啲水蒸氣，就會變成水滴咧，就懸浮喺空氣入面。睇起上嚟咧，就一剎那就係白色嘅呢啲霧喎，呢啲嘅氣泡。所以咧，其實我可以咁講，冷卻咗嘅氣息咧就會變成白色。換言之，我哋噴出嚟嗰啲白色嗰啲咧，嗰啲霧啊，我哋叫做哇白色嗰啲霧，其實我哋可以叫做睇得見嘅水。因为水蒸气基本上眼睛咧就睇唔见嘅，咁所以能够可以见得到咧呢啲嘅水啊，咁都系一个几好玩嘅一个现象嚟嘅。咁啊，唔单止系而家大个咗，觉得哇都有啲开心，因为香港咧就始终比较上少会出现呢一个情况。每次见到呢个情况咧，总系有一种咧就哇，好似去咗旅行嘅感觉、哦。咁而家呢一種嘅感覺咧，都好似翻翻出嚟啦，啊！咁所以喺香港都係感受得到一種旅遊嘅心態，都係在乎自己個心到底點樣決定嘅啫。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啊、感受得到呢一陣，唔係淨係諗會凍嘅，可以喺天氣寒冷嘅時候咧，嘗試下感受一下自己嗰個嘅心情，換第二個角度望一望翻自己嘅空間。不过望翻自己身处嘅环境嘅时候，都要留意埋呢个天气，12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4%。早上嘅时间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不过空气方面咧，你唔怕冻，可以大大力吸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空气好嘅。朝头早嘅时间嚟到6:48，揾嚟呢首歌曲啊，陈奕迅《人啊人》。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或者突然最乌云，会记得，别记得。一个人，还是一抹尘，或者自然没灰尘，有几多是已死，是肉身。出生一刹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人，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想，谁明白过所有人那样信任 怎么动人，为什么乱想，有太多 来自陈奕迅的人啊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密云有几阵雨，天气寒冷，日间最高的气温大概14度啦。今日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以及有几阵雨噶。咁啊，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噶啦。咁啊，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市区的温度咧就会降至到10度以下，咁啊新界再低多几度。咁啊，天色良好，以及咧就系干燥噶。咁啊，见到而家室外气温系12度啦，相对湿度咧就94%嘅。寒冷天气警告，咁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都系属于咧系良好嘅，咁啊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至于你话喺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啊，咁啊天文台亦都话到星期六咧气温咧会再冻嘅，咁啊去到星期日啊、星期一啊以及星期二咧呢几日嘅气温啊，暂时睇到咧都会徘徊喺9至15度左右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记住注意住保暖啊吓，咁啊除咗保暖之外啦，都要留意埋一样嘢，留意下啲咩咧？就系我哋嘅精神健康的状态到底好定不好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继续咧喺电话侧边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早晨 Circle，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系啊，翻工咧，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咧个心好攰啊。我有冇办法咧，即系请教一下 Circle 啦，可以侦测到我，可以测试到我到底我呢一个心入边啊好攰嗰个指数喺边度，等我可以留意一下嘅咧。 嗱呢咧我今日有一个少少嘅测验啦，又帮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自己的狀況是怎樣呢？ 好， 如果你每答一條是的 yes 的就一分。第一條啦，最近你有沒有覺得肩膊即有些僵硬， 有 仍然覺得酸痛的，大家都 mark 住了， 一分，我有一分， 你畫定字這樣，一分。吃飯的時候都好像覺得不是挺開心。 我跟你一樣啊，我對食呢一食就很開心的了，所以我沒有的，這個 是 啦 是啦好，第三呢就是明明呢有些好等著你的事要去做的，但你又好像沒什麼動力這樣。 我沒有、 啊、起動不到、 哦、好。 第四條啦，經常都會看著手機多、啊、 實有啊，這個作為一個香港人好难对住手机，我成日觉得。 第五条啦，每日起身都觉得好攰啊！ 呢、這个我肯定冇啊，一擘大只眼就砸醒啊，去翻工啊咁。 系啊，你一翻工就好精神噶啦嘛。第六条啦， 系 同人哋倾偈都觉得好似好麻烦咁，即系唔想 social 啦。第七啦，讨厌同人哋，即系直情系讨厌同人哋面对面咁倾偈啊，系。 系啦，最紧就睇下疫情系点样，我觉得而家呢个时候 吓。系啦，好啦，第八条啦，就系咧总有无法冷静嘅时候。 即係容易會有一啲嘅情緒狀況令你冷靜唔到嘅。 都冇啊， 第九條啦， 暫時一點 到咗夜晚咧，好不可思議咁樣咧，可以回復翻你嗰個精神嘅。 誒，咁奇怪啊！哦，咁即係可能你本身日頭就覺得哎呀，我好討厭呢種辛苦，反而夜晚就可能自己即係私人空間，你就覺得精神翻。 夜遊人噶嘛，有啲人唔願瞓。係， 我明白啊，但係 咧明明好攰噶嘛，第十條啦，最後啦，明明即係自己個體重咧都冇乜點樣改變嘅，但係你都覺得個身體好似好好重啊。其實咧呢個狀況咧就嗱零，你係咪零至二分啊？係 啊 係 啊， 由零至二分開始啦。 快啲講啊！ 好啦，好快啦。其實呢個係10% 嘅啫。你都係接近你嘅，都係一個充滿活力嘅人，都係一個積極會好笑住咁度過每一日嘅人。 咁就係 啦。咁所以咧，頭先我話心累嘅指數咧，其實得10% 嘅啫。 係 啊，但係都唔可以勉強自己喎。 知道 咧，係啦，即係要留意一下，都要好適當嘅時候放鬆嘅。跟住啦，就係咧。頭先零至二分啦，咁就係三至五分啊。三至五分咧就去到30% 啦。係啦，三成啦。但係咧仲係有心力嘅。三成啫，佔咗三成，但係都稍微覺得攰㗎啦。 哦，要開始注意啦。 注意啦，即使即係你放假瞓一覺。勁嘅都好似回復唔到咁樣嘅，咁佢呢個時候咧，係需要即係幫自己小手啦，要揾一個出口，可能即係要放一日假，或者做一日做一啲自己中意嘅。頭先即係上個禮拜我哋即係講過一啲嘅方法啦，去幫自己叉叉電啦。如果唔係咧，而喺度累積咧，就會去到下一個嘅境地啦。 就係六至八分啦。 六至八分咧就會去到七成啦，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及早介入啊嘛，及早介入做得唔好咧，一路累積咧就會變咗心累指數去到七成嘅時候咧，就會心好攰啦。開始咧會即係出現一啲討厭嘅情況出現啦。最重要咧就係開始有負能量，即係都成日都講噶。我哋如果有一啲嘅困擾情緒啦，有一啲或者心攰啦，係有係正常嘅。所以我哋要適時及早介入。如果我哋開始累積嘅咧，去到六至八分咧，可能就會容易啲出現一啲負面嘅想法，同埋即係見到一啲嘢頭先。讲话好似连食嘢都唔想啊，有啲见到啲好唔顺畅就好敏感啊，系啊，咁呢个时候咧，你真系要不如放一个假啦，好好享受一下时间，行出去，俾自己放低一啲。暫時即係令你困擾嘅嘢先， 係啦，咁啊到最後 九十分噶咯， 九十分啊， 去到九成噶咯，呢個狀況開始係響起警號喎，同埋咧，即係如果真係咁個心咁攰咧，你諗下得翻一成嗰個空間係幾少啊？有機會即係你會傾向有一啲嘅，即係我哋講緊有啲會唔會有啲焦慮抑鬱嘅狀況啦，未去到即係病啦，嚇個人開始冇乜方向啊，好迷啊咁樣咧，真係要出去咧跑個步，出去出下汗啦，接觸下太陽。吸收下一啲嘅能量，或者我哋上次讲话，不如浸个浴啊，由 physical 去嗰啲嘅五感啊，帮自己去揾翻一啲能量先啦、啊。因为你真系好需要、哦，甚至乎要揾朋友去倾下偈，要好好慰劳一下自己啦， 抒发一下嗰个内心嘅情感吓。咁啊，大家按住自己嘅分数咁啊，参考下之后咧，就做翻啲相应嘅措施啦吓。唔该晒，西哥，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唔該曬 ，Circle 啊嚇，咁啊6:59分啊，12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4%嘅，咁啊分途廣播咯，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酒店葉宇波坐咗喺度噶啦，晨光第一線，諗翻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啊，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 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職場 KOL、白元浩的享樂時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预测本港密云有几阵雨，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 现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93%，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Hey, this is Emily.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二台话你知， 借只手俾我啊！ 哇，无端端做乜借只手俾你啊？ 我想练下画印度 Hanna 彩绘啊！ 哦，即系印度女性会画喺手上面嗰啲彩绘啊？喂，话时话，其实系用啲咩颜料去画噶？画咗之后又会维持几耐噶？ 其实汉娜彩绘咧系用一种名为指甲花嘅植物制成嘅天然颜料，画咗之后可以照冲凉洗手，约莫咧一至到两个星期之后就会逐渐随住你嘅人体皮肤代谢而甩晒噶啦，所以你唔使惊啦，借只手俾我练习啦。 好啦，咁啊画靓啲咯。 想知道更多关于小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磨利二台话你知，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老公，听日放工你来接我去做些好紧要的事好不好？ 好紧要的事？你 book 了哪间餐厅啊？ 只是挂住食。你知不知道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了，我们要快点去登记咯。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在2023年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不到的了。我上了台就不用登记。个人用户除了可以去电信商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又或者18间指定邮局找人帮你的。 咦，可以上网咁方便啊，咁咪可以悭返啲时间去撑台脚囉。 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嘅网页睇睇。 哇，先生你条颈好紧，个膊头仲好硬。 哎呀，你估我想嘅咩？我每分每秒啊都要用电话做嘢，翻到 office 咧又成日对住部电脑。哎呀，唔好讲咁多啦，你快啲帮我啊拍翻正条颈先啦。 先生，你有冇常识噶？颈咧就唔可以乱拍嘅。预期成日去做按摩松一松，不如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会教大家使用手提电脑同埋流动装置嘅正确姿势啊！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一阵间会唔会落雨呢就要问阿 O 啦。不过头先我翻工嘅时候，即系五点几咧，都地下都湿噶啦，又有啲雨水啊吓。咁啊，但系会唔会塞车呢就而家可以问阿 Didi 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会唔会塞车会话俾你听？我都报告少少天气啊。我翻工都有少少微雨啊。 哦，系啊，系啊。 微雨一阵稍后就阿 O 啊报呢个详情啦吓。 系。 咁我讲翻交通先啦。咁而家咧就公主道过海开始多车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啊，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少少车多啫，暂时都未有车龙嘅，就系咁多啦。 哦、哇，咁爽啊！少少车多啫，咁样、 啊、我就谂啦， 少少车多去到边咧？跟住嗰句就暂时未有车龙嘅， 少少啊，即系未欣怡花园都未到嘅，咁咪少少车好快脆，浸一声就过。 所以真系帮忙一个好好大 啊， 嗬！ 系啊，超级大， 系啊， 呢 个张南隧道 加超级大。 咁啊，加上亦都见到都几多人喜欢喺嗰度打卡影相吓，咁、所以即系成功啊！我觉得呢一个建设吓、 超级成功啊！唔使讲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啊，好嘢！笑声笑声，满载温馨系啦。同埋今朝啊，未开麦之前同你倾偈都开心嘅，听你。 哦，系咩？ 道理啊，真系唔错。 唔好咁讲，分享一下啊，大家。 分享一下就分享呢样嘢。我想问你，小白，你知唔知道咧？运输署咧有一个叫做咧市民咧选出呢个最佳顾客服务奖啊？ 喺运输署搞噶？ 系啊，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 哦，你都唔知啊？哦，我都唔知啊。所以啊，查我资料几好咧，可以知道好多嘢、 啊、 真系。 个人唔会傻下傻下，成日都。 系啊，你都唔知道。咁原来都搞咗好多年噶啦、 啊， 都搞咗十几年添、 啊。 我哋两个活在梦中，你唔知系正常啫。我系做交通唔知啊，少少。哎呀， 唔紧要 咁好。 今年开始你就知道啦。 系啦、啊，原来咧所有市民都可以参与。咁呢一个城市咧就系咧12月12日开始嘅，其实至到16日嘅啫。 哦、前日已经开始啦。 系啦、啊，至到16日嘅啫。是举办呢几日嘅，点解咧？嗱，即系话你12日至16日有去过头先，哦，唔系头先，一阵我会讲嘅，有关部门咧，你都可以负责选嘅。咁、好啦，最佳顾客服务奖选举咧，就邀请市民咧选出心目中最佳嘅顾客服务职员。哇，如果俾我知道有呢个咁样嘅。点样讲啊？呢、这个活动我一定会参与。 佢系运输署搞的， 运输署搞噶。 咁佢个对象全部都 系冇错啦，就系、是、我哋市民去睇下佢哋嗰啲职员嘅态度啊，你觉得开唔开心啊 ？O 唔 O K？ 即系一定系运输业界嘅。 系啦，嗱，我讲翻俾你听咧，就系、是、有啲咩部门啦。咁运输署咧就希望咧藉住一个选举咧，鼓励前线嘅职员咧秉承呢个全心全意、以诚待人，好似我哋。系咪 啊？哦，系啊， 系嘅信念啦，咁同埋咧就系与时并进嘅服务精神嘅，咁继续咧可以咧积极咁同埋诚恳嘅工作态度，点啊？好似我哋咁咯，服务市民咯， 系啊， 提高服务嘅质素嘅。好啦，咁样点样玩法咧？运输署辖下嘅车辆安全同埋标准部啦、巴士科技部、驾驶事务组。牌照事務組同埋公共車輛同埋檢控組，咁我頭先講咁多個組，包括咗啲咩咧？好啦，你哋會去到啲運輸署會見到咧，包括每個車輛嘅檢測中心啦、檢驗唔係檢測啊，檢測中心啦、駕駛考試中心、駕駛考試排期事務處、牌照分組，你上到去運輸署咪好多嘅，依度牌照部，依度啊係駕駛執照部， 係啊係啊係啊， 車輛檢驗及記錄分組、過境服務分組、公共車輛分組同埋違例駕駛。使记分办事处嘅前线职员都会接受市民嘅投票，即系上到运输处会见到咁多个部门啦。当然 系啊， 咁样咧就会你自己拣啦。咁运输处咧喺呢个计划度咧，就系逢十二号，喺呢一个月嘅12日至16日呢5日咧，就系头先我讲嘅办事处度咧，就系俾你拣出你心目中认为最佳嘅顾客服务咯。咁佢哋自己咧内部咧，当然啦，你哋选咗之后咧，佢哋我哋就冇奖啊，佢哋就有57个奖项嘅。 哇！ 咁我哋可以参与啊？你觉得系咪好特别咧？ 系啊，即系可以帮手叫做贡献下啲名单啊，觉得喂呢位职员我啱去整咗个牌。 嗱、你覺得佢服務好好、 服務好好、 啊，唔會黑口黑面喎、 啊。係啦，即係雖然我哋都明白有陣時佢哋文件上嘅工作咧係好 多、 好不斷重複啊，係咁做，係容易厭倦或者係有一種悶嘅感覺嘅。咁但係佢哋仍然能夠笑住每一個嘅 case， 每一個人，即係我去到櫥窗嘅。嗰日佢都係第一個，我假設啦，嗰日都係第一個去到申請一啲嘅手續文件啦。咁但係個職員咧就已經可能處理咗1000份啦。咁但係佢就已經好悶，但係佢仍然對住每一個新嚟嘅叫做市民咧，仍然報以一個笑容啊。其實係真係好值得嘉許。 冇錯啦，我都要求冇咁高，唔使笑， 最緊要唔好黑面，有啲就係揦口揦面， 有 難睇 嘅。即係頭先阿 Didi 講嘅時候，有啲部門係處理記分嗰啲啊。 係啊，處理記分組嗰啲啊。我咁辦事，即係一上到運輸署會見到原來佢分咁多個組嘅。 係啊，咁有啲部門可能會 牌照組啊，係 啦、 啊啊啊， 面對住啲譬如尷尬啲嘅情況啊，就會同佢講先生唔好意思啊，你咧已經俾人扣曬分㗎啦咁樣。即係都有呢啲叫可能難以啟齒嘅説話，可能需要講嘅。點樣可以講得溫文啲，令到講完之後？嗰位市民咧， 會覺得開心啲， 都 會比得 都會覺得係啊，唉，係我唔啱，我真係俾人扣曬分啦，我會努力改進噶啦，咁樣，咁啊真係個職責都應記一功 啊，咁 啊， 攞身份證嚟，你俾人扣分，咁啊唔同咯，你語氣差好遠 啊， 係咪先？ 係啊， 所以唔需要笑，起碼你講嘢好似你頭先講咗重點就係話語氣都好緊要，係 啊， 同一句説話，語同唔同嘅語氣，哇，演繹出嚟已經差好遠啦。咁好啦，我講咗咁多啦，咁點樣參加？有三個參加辦法嘅。咁咧，第一個辦法咧就係好容易嘅啫，上翻運輸署嘅網頁啦，喺網上投票，由十二月嘅十二號即係過咗啦，之前嗰幾日啦，就係九點鐘，佢嘅 deadline 咧，即係截止日期咧就係十二月嘅十六號下晝八點啊，截止日期就係十二月嘅十六號下晝八點鐘結束噶啦。咁你一上運輸署嘅網頁咧，你就見到啦，好大個格仔嘅，係寫住咧叫你哋選最佳顧客服務嘅，好簡單。嗱，一上運輸署嘅網頁，見到第一頁好大個格仔，咁你撳入去咧，就見到佢會叫你揀咧最佳服務嘅牌。牌照组职员、驾驶事务组职员同埋最佳服务车辆检验组嘅职员嘅、即系你一上网就会见到啦。咁咧揿入去咧，佢就会叫你咧提名职员所属嘅办事处喺边度啦，获提名职员嘅姓名啦，同埋呢一个咧就任你填填嘅，你对职员表现嘅赞赏，即系你对佢系点解你会投佢啊？呢、个就可填可不填嘅。 原因啊，我自己如果既然都摆得个名上去啦，梗系填埋啦。 系啦，你同我就会咯，可能冇所谓，你哋自己选择啦。第三就是提名日期哦，因为呢一个日期一定。是要十二月最好大家记得翻啦。十二号之前咧，你估会唔会有人记得翻啊？十二号之前啊，边一位啊，真系好好笑容咁、样哦，真系 都会有啲 case， 譬如我去整呢一个嘅牌照嘅，假如我去续牌，咁、我去嗰日咧。我就覺得啊，嗰位職員特別好嘅，係啦，咁啊，佢幾多號櫥窗嘅，咁可能個名字都唔記得嘅，咁你可以問翻噶嘛。咁但係我點解一定會記得個日期呢？因為我去整嗰個行車證嘅時候咧，我就係嗰日佢出俾我噶嘛。咁我睇翻行車證，我咪知道個日期咯。 哦，咁啊好啦，咁啊即係時候十二月嗰啲人咧想投翻票都唔會錯過咗，好似用翻你呢個辦法啦，就知道十六號噶嘛。啊，我就會好似你咁樣，我成日都好中意睇咧。如果嗰啲人咧服務好好，好開心咧，我好中意睇佢啲名片嘅個卡，即係你知掛喺身度一睇噶嘛，我就會直接稱呼佢噶啦，阿小白先生，哇，你真係好態度嘅啫，咁樣我會咁樣啊，會讚嘅，同埋我好中意睇嗰啲人咧，哎呀貴姓啊，咩名啊，咁樣我會咁樣啊，你好我就記住，你唔好我就記住，我係咁嘅人嚟。 咦，咁驚？ 係恩怨分明啊，愛恨分明啊，我咁好啦，咁講咗啦，提名日期啦，咁啊同埋咧即係好簡單嘅，你而家撳到即刻啦，就幾分鐘就已經搞掂咗啦。咁但係最後咧，佢一項咧就寫住嘅，我確認我今天沒有投多於兩票俾一名同一位職員。即是说要公道，你不可以投三四票给一位职员，多过两票都不行、如果不是那就不对的，当然可以 check 到就会取消、但是大家既然是玩得这个游戏的话，遵守 游戏规则， 遵守游戏规则给市民投出这个最佳顾客服务长运输署的、我再讲一次，它的时间就是你曾经去过运输署，就是12月的12号上午9点钟至到12月16号的下午八點鐘就會結束啦，呢一個嘅活動，大家咧把握呢個時間，好，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鼓勵啊，係 啊， 係咪啊？ 如果大家都係喺呢個交通組界別嘅翻工嘅，譬如你係負責駕駛嘅，或者從事都係相關嘅工作嘅話咧，不妨即係支持一下，因為運輸署咧都好努力去到即係改善佢哋嘅不斷提升服務啦，亦都咧就係佢哋嘅職員其實好多都好有禮貌，俾多啲鼓勵大家。 係有鼓勵嘅人自然會有進步咧，覺得係咪、好似你我成日讚咧，小華真係做得好好 嘅，你都好好人啊。 啊 OK。 一直成日赞我都觉得好开心啊，最中意 Didi。 我讲事实啫 ，OK。 好啦，唔该晒 Didi。天气方面咧，睇下 O 有冇 Didi 震啊？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陈光嘅听众朋友，冻啊冻啊 冻啊冻系 啊，系同埋咧，今日天雨路滑咧，即系啲驾驶嘅朋友仔唔多小心啊。咁我头先都见到大家都唔多忍让啦，咁可能系因为。即係有捱夜睇波啦，咁大家心情有啲燥啦，咁估計都係咁嘅情況。總之，即係如果今日係咁咧，聽日都應該係咁㗎啦。今日先係第一場四強賽啦，咁啊，即係轉個頭入嚟直播室先講下阿根廷點樣贏波。好啊，咁啊，講、個天氣，咁啊，依家天色相對明朗一啲，相對明朗一啲，因為啱出門口啊，即係今朝 around 6:00出门口嘅时候呢，其实都系落住好大嘅雨嘅。咁依家雨势呢就减少返好多㗎啦。如果你话喂依家搏一搏咁样唔带遮啦，唔带都得嘅，行到几步嘅咁样。咁但係即係如果我估小话返工嗰啲时间落得落雨落得大啲啦，噼里啪啦咁样，咁唔带遮就难搞啲啦。咁所以呢即係今日都要注意天氣嘅變化，冬就緊㗎啦，仲有啲濕凍啊，咁所以呢長者同埋小朋友特別要注意保暖啊。咁條頸巾可能今日真係要出動啊，咁詳細天氣交俾小白同我哋講講佢啦。 好，唔該曬，快啲翻入嚟，唔好冷親啊嚇。嗱，唔該曬 ，O 嘅。咁天氣方面咧，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密雲有幾陣嘅雨，天氣寒冷。咁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14度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咧就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相當清涼，以及咧有幾陣雨噶。週末期間北風增強，氣温顯著轉冷。星期日與及星期一市區嘅温度降至到10度以下。咁新界再低多幾度噶。咁天色良好，以及咧係乾燥。而家室外气温系12度，咁啊相对湿度咧94%嘅，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空气系好嘅。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晨光大学已经打咗俾阿陈佩斯中医师阿 Terry。早晨，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早晨。 天气寒冷，你都记住着多件衫，千祈唔好冷亲啊吓。 今朝起身嘅时候都有啲挣扎啊，因为 系嘛，唔紧要啊，而家都成功挣扎咗啦吓。咁啊，但系我知道咧，而家即系叫十二度啊，见到相对湿度都比较上高啊，94%。而家我哋都会知道有啲毛毛雨嘅时候咧，系湿。冻啊嘛，湿冻同埋干冻咧，其实两个嘅喺叫做御寒方面，中医角度会唔会有啲唔同嘅策略噶？ 咁其实最主要咧，中医咧，我哋咧就唔系净系咁客观睇个因素噶啦。譬如你话啊，我哋会睇相对湿度啊，或者睇下嗰个温度啊、气温啊咁样啦。咁但系我哋好着重嘅咧，就系你自己嘅感觉啊。即系你见到有啲人话好冻嘅时候，佢仲着短袖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有啲咧好似话冻少少，佢已经即系出动羽绒啦咁样。咁其实自己嘅感觉最重要嘅，即系你冻一定要着衫。咁我曾经咧有啲病人咧就话咧，哎，我逼自己唔着咁多衫，唔冚咁多皮咯。咁结果就系病咗啦。 哦，即系自己感觉真系最紧要嘅，照你咁讲。 系啦，咁尤其是譬如话啊，父母去照顾小朋友，小朋友唔识讲噶嘛，咁我哋就通常咧就摸手手脚脚啦。咁如果咧，譬如瞓咗觉啊，佢系屁，咁啲父母好担心啦，系咪会冻亲啦？咁通常我就叫佢你摸下啲手脚啦。咁如果佢哋都暖，咁就唔使咁担心啦。如果唔系咧，冻啊，咁就真系要加翻啲衫啦，或者咧小朋友放学嘅时候摸下手仔啦。如果都系冻嘅话，咁就要加多件衫俾佢哋啦，咁咯。 哦，如果佢敷被嘅，咁但系我摸啲手手脚，佢都仲系唔系净系暖？哇，佢真系又熱 又出曬汗，淨係暖嘅咁樣，咁我又使唔使幫佢冚翻？可能冚翻佢都係繼續踢走張被嘅啫喎。 係啦，可能會整醒佢噶，所以千祈唔好咁樣冚啊！係啦，千祈唔好啦。如果拿高咗件衫咧，咁你就可能遮個肚仔咁得噶啦。 哦，咁呢個就大家嘅策略噶嚇。咁但係冬天嘅時候咧，啊，好多人咧就雖然凍啦，但係仍然覺得開心係咩咧？即係打邊爐咧就唔使開冷氣。呢個香港好奇怪嘅現象，即係開冷氣打邊爐嘅夏天嘅時候。咁而家冬天咧，咁啊天氣都凍啦，咁啊打邊爐就成為咗大家就好中意食嘅一種嘅食物啦。咁啊除咗打邊爐之外咧，就仲有宵夜食啊、鐵板燒啊。嚇，中醫角度嚟講，呢幾個唔同嘅叫進食方法。都是即系取暖啦，一定系。但系其实喺佢哋嗰个中医角度嚟讲，会唔会有利又有弊嘅咧？ 嗱，我哋好明显嘅宵夜食，大家都知道一样嘢叫热气嘅。咁因为其实咧，你烹调个睇翻个烹调嘅过程啊，佢主要咧都系好火咧，即系烧到啲嘢好干啊，好脆啊咁样。咁所以你话咧宵夜食咧摆到明咧就会热，即系所谓热气啲噶啦。咁而咧嗰个铁板烧，当然你睇下烧啲乜嘢啦，你睇下系边只嘅铁板烧啦，即系去快餐店嗰只啊，定系去即系日式嗰啲嘅铁板烧啦吓。咁其实都系睇最主要睇佢个点样烹调嘅。咁跟住火，咁當然睇翻火鍋啊，咁咧就又係睇你食啲乜啦。譬如有啲你落咗好多海鮮嘅，咁啊當然就會會比較濕啲嘅，因為海鮮本身就係濕啲嘅嚇。咁如果你話啊，我食嘢都係普通嘅啲菜啊為主嘅，咁啊就會係或者加埋睇一啲落咩調味料咯。咁所以火鍋咧嗰個變化就大好多啦。咁宵夜食就真係相對就熱氣啲。咁但係咧都唔係話個個食完啲所謂熱氣嘅嘢就一定喉痛嘅、哦。 嗯。 咁就最主要睇翻你嘅個人體質啦。譬如我食嗰啲熱氣嘅嘢落去身體入邊，我個脾胃處理到，將啲唔要嘅排出體外嘅話咧，咁我就冇事咯。 咁但係咧，你食嗰啲熱氣嘢之後咧，咦，真係排唔到咯喎！尤其是大家話大便唔通暢嗰啲咧，咁呢啲熱就會積上嚟，咁啊，於是可能會導致一啲山瘡啊、暗瘡啊、飛脂啊呢一啲嘅所謂一啲虛熱嘅情況㗎啦。 嗯，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三啦，就好難無端端走咗出去 BBQ 嘅，咁啊天氣亦都有啲雨水啦，就唔係話好理想，可能大部分人都會選擇食呢一個火鍋。咁如果火鍋嘅時候咧，有冇話一啲湯底啊？中醫角度嚟講，喂，都算係唔錯。这个可以值得推介给大家，又不会说很热气，因为很多人喜欢什么呢，那些超级麻辣火锅，那么有没有是不是真的清汤底一定最好的 呢？都不是的，譬如虽然好像小伯你刚才说喂，你可能夏天又吃过火锅，冬天又会吃过，但你有没有发觉冬天会吃得多一点？ 啊，有啊， 系啦， 真系、 真系会食多啲，或者会好想继续食落去噶、哦。嗱、啊，点解咧？因为喺冬天嘅时候咧，反而我哋消化力会比较强噶。 吓、 啊，系啦，因为点解咧？冬天嘅时候，一啲阳气会聚喺入边，咁我哋脾胃喺入边啊嘛，咁所以我哋消化力会强啲。咁相反，你夏天嘅时候咧，啲阳气咧比较喺外边啊，所以中间咧个脾胃嚟讲相对系弱一啲嘅、 嗯， 我哋嘅消化力就冇咁强啦。 咁、 所以我哋喺冬天的时候呢，所以可以适时去进步一下啦，食一啲嘢可以譬如丰富一啲嘅，咁食多啲嘅，譬如饭又可以食多啲啦，或者呢你话通常都可能会咩鸡煲啊、人参鸡汤啊又有啊，咁你话揀汤底呢要麻辣嘅话呢，咁点解要揀麻辣呢？其实最主要麻辣我哋嚟自嗰啲四川啊、湖南啊嗰啲比较好冻嘅地方啦，咁佢哋呢食呢啲嘅食物嘅时候呢，因为嗰个辣呢係有帮助阳气去蒸发啦、所以食咗之后个人就会暖啲啦。咁我哋喂，我哋香港人食唔食得咧？咁样咁都得，不过咧就唔好食咁辣咯，因为香港始终佢冻极都有个限度啊嘛。如果咧食得太辣嘅话咧，我哋都试过有朋友咧，食完辣之后去唔到洗手间咧，个唇就真个唇咧就生咗好大个疮啦。 哦，喂，又有呢啲问题出现喎。咁嗱，如果你话汤底有啲譬如系好出名嘅，譬如猪骨汤底啊、鸡汤底啊，甚至乎一啲譬如蟹汤底啊、昆布汤底啊，有冇话边一只咧系比较上容易适合大部分人噶？ 哦，其实如果咧睇翻你嗰个嘅状态啦，嗰样嘅猪骨啊、鸡啊嗰啲咧都容易嘅。咁你话昆布咧，佢有少少少少凉啲，系啦，咁又另外麻辣系咪？你话麻辣啊，系咪？麻辣嘅话咧，咁就或者香辣啦，睇下大家点嘅选择啦。不过麻辣都有个好处咧，系食完之后个人系会再暖啲嘅。 哦，咁啊都系啊，唔怪之得咧，去到冬天嘅时候，大家即系呢啲麻辣汤底啊，咁受欢迎啦，系啊。咁贝壳类嗰啲，即系因为打边炉啦，好多时就会摆头先话海鲜就湿啦。咁贝壳类同鱼同虾呢啲，其实系咪有冇话边一个冇咁湿，边一个毒啲噶？ 哦，即系真系湿噶，因为海鲜咧，你谂下海鲜你住喺边啊？住喺水入边啊嘛。 住喺水入边咯，系啊。 系啊，所以佢比较湿嘅，咁但系个滋补，一般海鲜嘅滋补力又会比较强噶、哦，所以佢好需要我哋个脾胃嘅消化能力要够强啦。如果唔系咧，就湿滞啦。加埋而家啲落雨嘅话咧，咁我哋个消化力就会有啲影响。如果我哋脾胃弱嘅话，咁、所以咧，我哋拣嘢食嘅时间咧，都系要因应你自己状态啦。即系就算今日约咗朋友嘅话咧。咁我哋睇一睇自己嗰當日嘅狀態。如果今日消化力都 OK 喎，心情幾好喎，咁樣咁可以食得豐富啲。咁但係你話喂唔係喎，好似好攰喎，休息唔係好夠嘅時候，就揀啲嘢食咧就清淡啲啦。 即係普遍嚟講，無論係食雞啊、豬啊定係海鮮咧，都係搭多啲菜，其實又會唔會理想啲咧？ 都可以嘅，咁其实最主要均衡真係好难呢一概而论嘅。咁但係呢嗰、那个当然啦，猪骨嚟讲譬如猪骨汤啦，我哋譬如真係有病嘅时候呢食猪都仲可以啦。但鸡嘅时候就真係偏补偏温啲嘅。咁所以我睇下大家嗰个状态啦，同埋个取向啦。譬如话大家身体都还可以喎，可以趁呢个时候补啲喎，咁我哋梗係要去鸡汤啦。所以譬如韩国好出名就是、人参鸡汤都系呢，因为韩国都好冻㗎嘛。 係啦， 咁佢哋都系食呢一啲啦。咁如果佢话比较稳阵啦，咁多人食嘅话咧，咁啊猪骨汤咯，咪稳阵啲，比较中性啲咯。 咁有冇啲譬如一两款呢？而家咁冻啦，保暖嘅汤水都几值得推介俾我哋啲听众啦。 哇，咁啊，梗系有啦。嗱，譬如咧，我哋咧而家天气咧都比较冻啦。咁而都因为冬天咧都系最好咧，就喺个补肾嘅时间嚟嘅。啱啱讲过啲阳气会收喺入边啦。咁所以我哋咧可以咧煲鸡汤啦。咁煲鸡汤可以拣啲乜嘢？即系。 即係配合咧，咁樣可以有杞子啦、栗子啦、合蒲啦，呢一啲咧都係一啲補腎嘅食物啦，亦都係一啲幾常用嘅。譬如又可以咧都豬骨頭先講雞之外，又可以有豬骨喎嚇，豬骨湯嚟都可以加啲淮山啦。咁、因為咧加翻少少天氣啊，而家好似啲落雨咧，有啲朋友可能驚，哎呀我都驚自己脾胃唔好濕滯喎，點咧？淮山之外咧，可以咧加啲雲尾白術啦。咁咧佢哋呢啲咧嗰個味道又唔會話好重藥味嘅，亦都可以加少少補下腎嘅頭先講嘅杞子啊嗰啲落去咧，都可以成為一啲時令嘅湯水㗎。 咁啊問多少少啫。咁我見街上面都有好多，譬如烏番薯，其實番薯對人嘅體質係咪 OK 㗎？ 番薯啊，系咪啊？番薯 系啊， 系啊，系 啊, 啊，非常之好嘅，因为佢番薯咧，其实咧系都有健脾胃嘅作用嘅。咁譬如有时咧，朝头早咧，有啲病人都问我食咩早餐咧，食番薯得唔得咧？番薯真系非常之好嘅，又可以咧令到我哋肠胃通畅啦，咁样。 咁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下自己嘅食物啦吓。咁就算今日夜晚即系食火锅嘅话咧，咁都记住阿 Terry 讲咧，就最紧要均衡饮食，就冇话边只汤底咧系真系特别好嘅，留意住自己身体嘅状况啦吓。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我哋下次再倾啩，拜拜。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的7:29啦，咁啊出边嘅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93%，咁啊转头继续晨光第一线，而家先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受东北季候风补充同雨带影响，本港天气寒冷。今早市区气温普遍降至12度或以下，新界再低1-2度。天文台预测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星期五晚间抵达华南沿岸，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进一步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长者安居协会话，由午夜至早上6点，共有74人次使用一线通平安钟服务，其中12人要送院，主要原因包括气促同不省人士。本港昨日新增13721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791宗输入病例，多37名患者离世。968间学校共呈报3086宗确诊个案，涉及2669名学生同417名教职员。35间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共呈报53名院友同埋13名员工确诊，43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医管局话，现时有3738名确诊病人喺公立医院留医，当中93人危殆。美国与非洲领导人峰会一连3日在华盛顿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警告，中国和俄罗斯越来越多参与非洲事务，可能会破坏非洲稳定。奥斯汀说，中国通过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每日扩大在非洲的足迹，但他们在所做的事上并非总是透明，这样将产生问题。他又说，俄罗斯继续兜售廉价武器，并在非洲部署雇佣兵。他认为中俄两国活动的结合值得关注，两国的影响将破坏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早前说，中方乐见国际社会各方加大对非洲关注，但坚决反对将非洲当作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将对非洲战略作为压制和攻击他国对非洲合作的工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几阵雨，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1-2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我哋讲个天气先啊， 嗯， 好多嘢读啊。首先十二度气温，大家听清楚系十二度啊，相对湿度93%，好明显，净系呢两个数字即系话咩啊？湿冻啊， 系啊， 又落紧雨， 啊、 都唔系微微雨啊，有啲雨啊吓，湿冻啊，仲有就寒冷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啊，大家真系哥哥姐姐们，特别系着多件衫，冧翻条颈巾。 系啦、啊，嗱小白又嬲翻条颈巾啦，诶、嗯，钟、哥你都系好轻便啫，系啊。 今朝有冇听阿钟医师讲啊？要根据自己嘅感觉，啊、即系你可能觉得冻。唔等於個個都覺得凍， 係啊， 係啊， 啊 佢 真 係 講 得 幾好 喎、 啊， 係啊，呢樣嘢真係啱啊！有陣時咧，即係屋企人都會記得，哇、嗯，譬如仔仔，佢出去凍嘅時候咧，就幫佢包到果晶種咁樣、 嗯。可能個仔熱噶嘛？ 可能佢熱，因為個仔有陣時都會話啊，我唔凍喎，我熱喎、啊，跟住啲父母就好中意一句説話。唔係啊，出面真係凍咧、嗯，你著多件衫啦。一陣間咧打乞嗤嘅又要我鬧你啊！ 你睇你講得幾純熟，即係你講得多啦。 唔係我喺街上面見好多， 唔係、都係一啲温馨嘅提示啫。我覺得可以 sweet 一啲嘅，著、 啊、 多件衫啊，夠唔夠暖啊？咁、啊、樣笑笑口咁樣講咧，就會窩心一啲啦。 今日密雲啊，有幾陣雨，天氣寒冷，日間最高氣温咧都係得14度左右啫。咁啊，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咁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係相當清涼，同埋有幾陣雨。週末期間北風增強，天氣顯著轉冷。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市區氣温可能降到10度以下。 哇！真誇張啊！禮拜日仲要單車節啊，有5000個單車手咧喺條橋嗰度咧，真係要破風啊！ 佢踩到興啊嘛，可以踩到興， 踩到興，一開始就踩到興 咁樣。嗱，新界再低幾度啊？天氣良好嘅，不過咧都會乾燥。咁啊，講埋先，我驚我唔記得。琴日講話嗰套電影係《無間道》咧，咁仲有邊個女星最後出嚟咧？講埋先，我驚我唔記得。萧亚轩， 系、哦、啊系啊系啊， 拖住个细路，今年个细路系咪陈永仁咁样？ 咁啊嗱，电影嘅世界好多好戏睇啦，足球嘅世界咧就 好多好波啊， 好多好波。咁啊，琴晚小弟都有睇半场啦，咁啊，但我就睇选择咗睇上半场嘅、 哦，我睇晒添啊， 系啊，咁你紧接可以翻工嘛？咁我晏昼。要準備開市，你諗下，琴日其實我琴日係睇美股嘅、 嗯， 其實我琴日要睇美股，因為美國公布嘅 CPI 啦，咁啊，琴日都成高低波幅成800-900点、嗯、即係個道指咁樣，都幾誇張。咁啊，講翻場波先，咁啊，美斯啊好好啦，咁啊爭一步就有機會攞到世界盃啦。咁啊，鐘哥你都啱啊，琴日預測你話克罗地亚都唔系打得差，但系阿根廷， 我想美斯 系，但系你想美斯攞， 有机会又行近咗一步啦，又行近咗一步。 系啦，嗱，但系琴日咧，所有嘢都好嘅，最唔好系咩咧？阿钟哥俾嗰盒薯片，嗰薯片最唔好系乜嘢咧？佢一个罐嚟噶，好似一个罐曲奇咁样啦， 好大嘅。 你首先要叫开佢嚟食噶，你开咗嚟食咩？ 系啊，有啊。 佢咧要攞你，依家唔系好多人有锁匙啦。咁你要攞條鎖匙或者攞個硬幣咧， 銀仔啊， 叫， 可以用銀仔啦。我哋以前僆仔開呢啲咁樣叫做餅罐式嘅罐咧，係要用螺絲批㗎。 你知我揾銀仔嘅過程咧， 都用咗好多時間。 我揾嚟揾就揾到5蚊銀。冇最冇用嗰個銀仔，我竟然間就揾到，激死我！ 依家啲人用智能鎖啊，或者就算你唔會攞條車匙嚟叫啦，同埋車匙好多時候都用咗八達通嚟開車，跟住咧你完全苦無對策，最後咧真係喺個前鈎嗰度攞啲硬幣叫，但係咧佢叫咗都唔係最邪惡嗰位，最邪惡嗰位係咩咧？入邊咧原來係冇包裝嘅，佢真係 收收係咪？ 係 啊， 係。你食過噶嘛？ 我開咗，我嗰個。 因為咧，佢焗你起碼要食好大量，因為會疏氣啊嘛。你記唔記得細個呢啲餅乾罐咧？因為咧，你就好大力用個錘仔揼翻密嗰啲蓋邊， 揼唔到噶啦。 如果唔係咧，佢會疏氣，疏氣浪費咗你一番心意啦。 只係得一個方法 嘅 啫， 就係食曬佢係嘛？ 我用咗第二個套路嘅。就是當我一打開的時候，見到喂個狀態咁樣，咁我冇理由食曬佢㗎。係 啊係啊， 我攞咗個密實袋。装起佢，再放翻入个罐入边。 袋， 佢系啊， 都用咩都话，摆落密实袋度。 系啦，中烂佢。今次就用密实袋保存佢。 咁我就靠咩咧？靠寒冷嘅天气风干佢。意思系咩咧？我琴日特登冇闩埋个罐，因为咧你夜晚黑3-4点你睇波咧，你会嘈住屋企人啊嘛。 即係你仲要 敢砰砰砰刪翻佢啊？ 你夠唔夠膽啊？ 唔敢 係咯，係咪先？我俾你揀十次，你都唔係咁揀啊！同射十二碼一樣，你總有你嘅方法，但係你唔會揀啲錯嘅方法去射。咁啊，琴日美斯入第一球啦， 美斯入係十二碼啦。 佢練習咗好耐啊，嗰啲十二碼，佢知道克羅地亞咧一定係守和你射十二碼。我估佢起碼射咗好多球。 其實睇美斯射十二碼嘅時候咧，熒幕都有出咗咧，就係美斯嗰個十二碼嗰個嘅射嘅地方嗰個 percentage 即係譬如左邊幾多，右邊幾多，然後佢大概會射邊個。佢尋日嗰場咧就直頭係一球掛網嘅十二碼。佢其實個龍門撲到嘅，個龍門方向係啱嘅，但係都直啲講句，射得咁勁又掛網咧，你就算撲啱你都肯定入個球。所以係即係絕對係球王級數嘅十二碼， 勁到好厲害啦！咁樣第三球就直情過五關斬六將傳翻俾艾華利斯啦， 後傳 係啦，咁啊三比零。擊敗咗克羅地亞啦，今日咧就係呢個法國就對咧呢個摩洛哥 呢一場。 哎呀咩、我就係想你講下喎， 係啊，就係有啲難估啊， 有難估 點會啊？ 難估都要估啊， 係啊， 咁我揀摩洛哥， 揀摩洛哥係嘛？ 有冇原因啊？ 即係咁樣講，可能我又唔識法文啦、法國人唔識聽，即係大部分都 係啊係啊，唔使理佢哋感受，我哋直接講啦。 法國唔似冠軍上， 係嗱呢個係中哥嘅推演啦。嗱，我自己都覺得啊，摩洛哥咧，即係正所謂中國人有句説話咧，一鼓作氣啊， 再而衰三而竭， 係啦。嗱，後 暫時佢都仲係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就。negative 啲嘅，但係一鼓作氣呢一樣嘢咧，我就幾睇到佢成隊波都係咁，同埋咧好多花邊新聞出嚟喎。你知咩咧？摩洛哥個教練咧，列拉古咧，其實咧同基奧特咧喺法國做過隊友啊，但係喺低組別聯賽，唔知基奧特記唔記得呢一位咧？ 記得，即係呢個合作過一定記得 嘅。摩洛哥嘅足球員啦，咁樣啊。 摩洛哥咧，其實都有幾多得意嘅事情，例如佢哋嘅球員啊，佢哋嘅球員咧其實。都即係大部分咧 喺歐洲揾食啊！ 喺歐洲揾食之餘咧，仲要唔係喺摩洛哥大嘅，因為佢哋有一個咧嘅法例係摩洛哥引用翻嘅咧，就係佢哋追溯翻上幾，好似上四代 啊， 上四代你嘅即係祖先啦，叫做你嘅阿爺或者太公咧，係摩洛哥人嘅有血統咧， 就 OK 啦， 你就可以即係入翻入去摩洛哥嘅國家隊。所以你變咗今次，我記得個門將咧本身都係喺加拿大嗰邊揾食嘅，咁但係今次就代表翻摩洛哥嘅出戰啦。佢自己都嚇親啦！哇，真係一鳴驚人啊！今次佢原本冇諗到可以做到咁好嘅成績啦，即係都白啲講。但係今次佢哋個成績而家入到四強，都已經比佢哋預先設定嘅係贏咗好多。 但係其他人係咪都係睇好法國多啲啊？ 係啊，係應該係啊，係啊， 都唔係 啊，係咩？ 報章都話睇好摩洛哥，點解咧？ 咁我睇好法國啊，其實 點解咧？俾一個客觀嘅事實大家啦。嗱，原來咧佢哋同主辦國咧都係啊，即係叫做。有同一个主办国卡塔尔都系阿拉伯国家，即系咁咧得到大量球迷嘅支持。咁啊， 佢系佢当主场噶， 佢系全球有四亿人去撑场啊，总共系咁啊，更加咧卡塔尔咧方面咧，即系有啲支援啲摩洛哥球迷添，因为大家同属阿拉伯国家。 咁呢个想知有咩支援？ 叫半个主场咁啊， 请饮汽水啊！ 我唔知道 佢哋飲飲汽水㗎， 係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道，係啦嗱，摩洛哥政府咧更加係今場咧派出30架包機，提供咧免費嘅機票3500張俾啲國民咧前往去卡塔爾支持球隊啊！預計咧有45000名咧摩洛哥嘅球迷咧會入場，哇！咁40000多人嚟一個球場，我當你坐80000人啦。佢都真係同你失到一半喎、 其實佢變咗主場喎、 佢變咗 home 喎、即係主場 home 同埋 away 啦，佢變咗主場球隊喎、 所以你話地下有石油爭幾遠咧？ 係啦，所以點解 包機俾你 咁我地下咩都冇 嘅，係啊，所以咧啲球評家咧都話係50-50㗎，即係頭先鐘哥你話喂法國一定稱高啲啊，或者坊間輿論一定係傾向法國啦，唔係喎，嗱、你諗下一個球場我都話啦，有80000人啦。45000人都是摩洛哥的球迷，包机免费，你一定入场啦。 多5000个添， 系啊， 80000你45000就多咗5000。 咁仲有啲游离票咧，我系香港人，突然间好中意麦巴比飞咗过去，咁我去到可能有啲，你见今年世界杯有一个画面系咁噶嘛。表面穿住件日本嘅波衫，可能日本贏咗，甩翻日本，輸咗就除咁樣。喂，做勝利球迷都開心嘅，其實 好多呢類球迷啊，我估今屆 係啊，咁啊，即係希望大家即係。 享受足球賽事，但記得唔好瞓過龍啊！琴日咧喺屯門嘅一個巴士嘅群組嗰度，面書嗰度咧有個哥仔咧就瞓過龍，咁啊閂曬車，咁啊車長又可能掛一漏萬咧冇睇到有個哥哥仔咧，即係叫做瞓繼續瞓覺啊！咁當呢個哥哥仔瞓醒嘅時候咧，發現自己落唔到車咧，好嬲啊！又踢門啦，又叫做想嘗試自己開嗰個車門啦，等等成，咁你冇車時你點樣開到？係啦，咁樣跟住咧。有趣嘅咧就系有网民咧影低咗呢条片或者拍低嗰条片，咁我就喺度谂咯，个网民唔帮手嘅， 系咯， 咁有趣。咁但系咧又有另一啲网民咧就喺度讲翻话，嗱，网民当然要帮手啦，但系个哥仔应该有电话噶嘛，可以直接打即系啲支援嘅热线。 咁啱冇电咯， 譬如。但系巴士有得充电啊嘛，依家同你讲， 熄咗车就冇得插啊嘛。 嗱，真系唔知系点样啦，是爷非爷，总之瞓过龙咧就麻烦咯，系啊， 记得落车啊， 系啊，咁多位听众朋友，今日即系挨夜唔紧要啊，唔好做烂瞓猪啦。 垂头丧气，无人可指赞你。猜想这次说法可会较适合当听长难心事。猜想几次只会不再介意，补救也徒劳厌弃，遗留心慌遍地，还怎么敢追问？还怎么敢压着信心？渐却步，不顾忌，只与我错爱，还期待有未来。不必一次两次三次诉说这故事仍能撑起，刻意喘息，刻意掩饰，刻意到谁都丧气，无人可指责你。猜想这次说法可会较适合当听长难心死。猜想几次只会不再介意，补救也徒劳厌弃，遗留心慌偏离，还怎么敢追问？怎么敢压着信心？你一天一天去消耗这片苦心及爱慕，一牵记这神情语气，人人都宽恕你，随便偷压不再激怒，这片钟声渐急步，不顾忌。日来见你，提防彼此晦气，忘记了多少次忍耐，既有恻隐，别再来，心痛在真挚来灌溉，替你说谎掩盖，随意去欺骗与失望，再痛也不说不必意外，醒过来，只愿我错爱。只愿我错爱，还期待有未来。 谷子桥嘅随意门 啊，系啊，天气啊寒冷啊，大家注意保暖啊，咁可能都会选择一啲饮品咧，去到为自己提一提神啦，咁啊暖下个胃嘅。咁啊有外国啲电视台咧，佢哋就做咗啲研究啊，就话到咧有几款嘅饮品，咁啊喺唔同嘅情况底下咧。应该系话喺相同嘅情况底下饮完之后啦，咁啊睇下喺我哋嘅身体入边可以保持嗰个温度，同埋令到我哋舒服嗰个程度咧，系持久得最耐嘅。 哦， 系啦，咁佢咧有边一啲嘅饮品咧？嗱，佢咧就有牛奶啦，亦都有猪骨味嘅面豉汤啦，咖啡、普通嘅热水、热朱古力啦、红茶、粟米浓汤同埋呢个姜茶嘅。 牛奶系咪都系热嘅？ 系啊，系佢哋都系嗱，佢哋嗰个 condition， 佢哋嗰个条件系咁样噶。饮用之前咧，喺饮用呢个热饮之前咧，佢哋嘅体温咧度晒啊，大家36.4度啦。 嗯。 然后呢个室温啊，即系佢哋处于嘅空间咧，系喺呢个25度嘅，咁都系一个舒服嘅温度啦。然后每一份嘅饮品咧，佢哋连埋嗰、那个即系你饮几多咧都有限制，220ml。另外每一个饮品咧，佢哋都喺60度嘅温度咧。俾你去飲嘅，咁測試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坐住喺度測試，咁啊唔准周圍喐啊，唔准去咁樣，咁佢哋就俾佢哋喺度飲啦，飲完之後，好啦，咁啊得出個結果，咁相對嚟講就咁睇啦，係應該公平嘅。 我已經有答案， 係乜嘢咧？ 你唔需要再講其他數據，我已經有一個好肯定嘅答案。 咁你又答案，我先答先啦，好嘛？ 好啊， 費事我冇得答啊，係咪先？ 啱曬， 咁因為你啱曬，咁我做咩咧？呢個角色又 小白可能係俾你講埋，跟住我可能唔中啊嘛。 唔會，我覺得你會中，我覺得你會中。 我有一個好強，我覺得你會中。資訊喺背後去支撐嘅， 係 我俾阿 O 講先。 我覺得係姜茶 、 或者粟米呢兩個都係，我自己都覺得有啲機會。我唔知系咪同中國一樣啦嚇， 我揀一個啫， 係 我冇揀姜茶， 係 粟米湯，點解咧？ 我知，你係因為 first love 就係啦， 哦， 因為初戀嗰套電視劇裏邊個女主角，你中意飲粟米濃湯， 好嘢， 佢喺邊度飲啊？北海道， 係 幾時撳出嚟啊？落雪嘅時候 喺條街度撳出嚟， 即係話嗰樣嘢係有咩有意思咯？咁我終於明白， 係啦， 保暖 係喎，咁同埋咧，你喺茶餐餐廳食嗰啲咩？Show me your love 咁样系咪？又系啊，粟米肉粒饭都系 show me your love， 都系暖啲，唔知系咪啦？ 好啦，我哋由第八位开始讲，咁啊睇下会唔会一嚟就已经系呢个粟米汤就真系唔中先。好，第八名咧系呢个牛奶，原来呢个温度系牛奶咧，佢大概可以喺身体入边咧就保持住我哋嗰个温度咧，即系舒服嘅感觉咧，系20分钟嘅。 吓咁短咋？ 系啊，原来好短嘅咋。 咁成日都话你瞓唔着觉，喂，煮啲热牛奶饮下，你快啲瞓着，你应该暖粒粒。 所以你要趁嗰20分钟之内瞓着， 快啲瞓啊！ 如果唔系，你之后又要再中过， 可能 又失眠。 可能隔20分钟你唔瞓多啦， 系或者21分钟，哎呀死啦，冇效力啦， 冇效力啦， 再煮 啊！好啦，跟住咧第七名系啲咩咧？就系呢个猪肉嘅面豉汤，即系其实面豉汤咧，佢就维持到嘅时间咧系半小时嘅啫。咁其实比牛奶嚟讲咧，都算系多咗10分钟噶啦。咁如果你俾我拣嘅，因为我奶类制品唔得啦，咁可能咧，譬如半夜你冻，你可能用嗰啲而家好多即冲嗰啲面豉汤。佢哋都可以冚到半個鐘，其實都算係唔錯，同埋都營養師好多時都話咧，其實呢一類嘅面豉湯佢嗰個都幾低卡嘅，咁所以大家半夜嘅時候都可以選擇啦。好啦，另外第六位咧就係非常之利尿嘅咖啡，咖啡係35分鐘， 咖啡應該最廢嘅，其實 係 廢廢地， 因為佢係保暖嗰個方向啊嘛。 係啊，佢係揮發水分得好犀利嘅，係啊，咁呢個咖啡所以佢係啦，佢 keep 到嘅時間都唔算係好好，即係效果冇我哋想象中，哇！熱咖啡好好就未必係啊嚇。咁另外咧，第四就係熱水，佢同咖啡差唔多嘅啫，佢就40分鐘， 好快就排咗出嚟 啊嘛。係啦，咁另外同我哋咧成日都諗喂如果冬天咧飲啲熱朱古力啊幾好咁樣，係嘅，係幾好嘅。佢頂到40分鐘，咁喺嗰40分鐘你都有一種暖和嘅感覺。咁但係如果你話從呢個營養學嚟講咧，我就會覺得因為熱朱古力普遍嚟講個卡路里都幾高，係啊。如果你話同熱水都係一樣擺到40分鐘嘅話咧，就你舒服嘅感覺。咁我可能會選擇翻熱水，因為即係最簡單，人啊最需要嘅就係普通嘅純水嘛。好啦。另外咧就係呢樣嘢我都成日飲嘅喎，就係紅茶。紅茶咧，佢去到成個鐘頭，1小時5分鐘，咁我覺得嗰個效果咧算係幾好啊， 頂到喎，即係對比頭先講咖啡啦，或者咧熱朱古力嚟講，好啦，嗱，中過中嘅機率都好高啦， 係啊，好高啊！ 如果你 頭兩位咪就係你揀曬。 姜茶 系啊， 同埋粟米龙 心水清、 啊，我冇拣晒啊，我只系中意饮咋，我自己中意饮咋。其实我唔系从保暖嗰下去谂噶， 减拖而家 减拖啦，系啦。不过嗱，譬如红茶咧，其实变化好大嘅、嗯，因为红茶你可以变成我哋港式变奶茶啦，又或者可以变热柠茶啦、嗯，所以个变化越都大，咁令到大家个选择咧可以多啲、 嗯。 好啦，第二位咧、嗯、就系中哥拣嗰个粟米浓汤。粟米浓汤咧，其实虽然话就话系第二位做，但系佢即系 keep 到嗰个温暖度咧，有成两个钟头。 将呢个数据写翻俾 First Serve 啊编剧睇啊， 系咯， 你应该揿出嚟个杯系姜茶， 我 应该系粟米浓汤。 我亦都会将个转头呢个报告 send 俾阿佐藤健，下次叫佢自己揿， 系揿姜， 唔好净系入钱，佢自己揿。 小白讲完粟米汤啦，即刻上 任， 系啦， 黑添啊， 冠军啊，呼之欲出啦， 姜 茶啦，特别喺譬如行山比赛，我哋有阵时比赛嘅时候去到大帽山山顶咧。真係山頂，即係落少少有個亭啊，咁嗰度咧就好中意擺咧，就有個站，啲朋友義工咧就派姜茶，喺、 哦、 一個好凍嘅環境底下，即係得幾度咧，就不斷飲姜茶。你一杯姜茶飲完之後咧，你由麥理浩徑第八段咧，你踩到第九段咧都仲有啦。去到第九段第二個位就再補第二杯姜茶、 嗯， 所以一杯姜茶佢嗰、那個温暖嘅程度咧係真係好強 ，keep 到兩個鐘頭啊！天氣凍嘅時候咧，就大家不妨有姜茶嘅時候就飲翻杯、嗯，可以隨時而家飲完啦，頂到十點幾啊！ 投資大量買入物業同埋作出大筆政治捐獻，所有控罪合計最高可面臨115年監禁。美國有國會議員出於對國家安全的憂慮，宣布一項禁止短片分享應用程式 TikTok 的兩黨立法提案。TikTok 是抖音的海外版，由中國科技公司字節跳動擁有。美國有州份已經相繼禁止在州政府設備中使用 TikTok。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说，这项立法将阻止利智或者受中俄影响社交媒体公司的所有交易，又说一名共和党和一名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提出配套法案。 TikTok 发言人说，一些国会议员提出出于政治动机的禁令无助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中方一直坚决反对一些人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無理打壓中國企業，表明會堅定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日經平均指數報28,070點，升11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28美元，賣出1,809.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6，日元135.57。瑞士法郎0.929，加元1.356，人民币6.946，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63，欧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补充同一道广阔云雨带影响，广东沿岸天气寒冷。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12度或以下，较昨日低2至3度。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3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新界区有宗交通意外嘅，林锦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中屋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新村噶，另外去锦田方向咧龙尾排到去坑下埔噶。咁再重复多次啦，林锦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中屋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新村对出，去锦田方向龙尾就喺坑下埔。

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啦。咁啊，十二度气温咧，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咁啊，天气又冻啦，不过股票市场咧继续炽热啊吓。咁啊，今日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啊 ，Kenny。咁啊，同我哋咧跟进下啊美股嗰方面先，因为琴日咧美国出 CPI 啦，咁啊通胀咧再见降温嘅情绪咁样，咁啊道指咧曾经升好多，咁啊收市都有得升嘅，不过就冇。升七百几点咁多啦，咁啊高低波幅都几多下，咁啊 Kenny 交俾你分析下，究竟啊美股方面啊或者美国咧嘅通胀情况点样影响环球嘅金融市场嘅表现咧，好嘛？唔该。 好啊，咁啊就当然大家都会睇翻究竟议息个情况系点样啦吓，咁就而家就当然咧，你睇翻美国个通胀相较于咧就系、是、官方个目标压到去2%咧，都仍然有一大段距离喺度嘅。不过咧就个趋势咧就似乎应该系即係見咗最高峰期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如果加息嘅幅度方面咧係 0.5% 嘅話咧，咁其實就雖然都未話顯示即刻話好快減息啊咁樣，咁但係就起碼咧個方向上邊咧有機會咧就係、是見到嗰、那個係即係曙光，見到、那個就係、是、隧道嘅盡頭啦。咁我覺得就對嗰個係市場氣氛上邊嘅幫助咧，相對嚟講會比較大啲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都係即係通脹當然而家暫時未完全受控啦，但係就始終咧當嗰個係貨幣政策就收緊咗一段時間之後嘅話咧，其實都會令到流動性降低，令到流動性降低嘅話，個需求自然就會下降翻。咁所以我就會擔心，其實經濟放慢、經濟衰退嘅機會係大啲咯。 咁啊，想問一問啊 ，Kenny 嘅，咁今日有個新嘅措施啊嘛，即係叫做有啲地方唔使 do 啊。咁樣講，可能大家會明啲啊。咁如果有啲地方唔使 do 嘅時候，咁對一啲譬如餐飲、零售業呢啲板塊咧，會唔會幫到手咧？即係少咗啲叫做阻滯啊嘛！ 係啊，琴日 Kenny 做節目嘅時候講嗰兩三隻都升咗11% 啊，好誇張啊！ 唔使篤啊！係 啊，不過唔好特別 mention 個別股份啦，但係好似好有勢頭咁喎。 係啊，係咪咧 ，Kenny？ 嗱，今日我哋都即係討論過啲本地餐飲股啦，就其實近依幾日嘅表現方面都真係唔錯嘅。咁我初初諗住啊，唔知係咪聖誕節大家去訂聖誕大餐咧？啊，點知原來就傳嚟咧，就係政府咧就係即係琴日啦，就公布咗就唔使依個係。都安心出行啦，咁啊就我冇內幕消息嘅，不過都係估嘅啫。咁啊，所以就見到呢一批股份方面咧，都係持續做好嘅。咁我覺得應該會方便咗啲啩，即係雖然佢都仲係要針卡嘅，但係就我諗大家個心理上面都覺得啊，即係好似又再放寬咗一步啦。咁所以變咗對啲餐飲嗰、那個係人流上面嘅話咧，憧憬都會係即係多翻。你話係咪實際真係短期會好多咧？咁我又覺得未必嘅，因為就算喺要掃呢個安心出行嘅期間，大家都去㗎啦。咁就話呢個係疫情嘅期間，其實大家都會幫襯，即係有啲某啲嘅一個係連鎖嘅快餐店啦咁樣，咁所以我諗係一個氣氛同埋個心理上面幫助啦，同埋就嚟緊聖誕啦、新歷新年啦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傳統消費嘅旺季，咁都會出街都要食嘢嘅，咁應該係個人流上面都會多啲咯。 咁另外咧都見到，因為唔使 do 啦，都係呢句啊，咁啊亦都市場憧憬咧就中港就通關啊，咁啊見到就本地嘅股市有部分都幾好啊，包括咧就係譬如係商場嘅板塊啊、酒店啊、地產呢啲，其實係咪都嚟緊幾可取咧？ 呢啲都係啊，即係呢啲都係其實同頭先我哋講啲餐飲嘅情況一樣，都係一啲復常概念嘅嘢。即係雖然咧就未話完全係正常復常，但係咧起碼你大致 大家知道股市是炒前瞻性的东西嘛，炒预将来的东西嘛。 嗯、 起码你现在的方向就是说呢，就算疫情方面有咩变化嘅，咁政府嘅态度就未必好似以前咁咧，就突然间就倒车收翻转头，可能即系将嗰个系政策即系放松减慢唔出奇，或者系略为有啲即系调整唔出奇，但系起码方向性嘅话咧，系一个复常先，咁所以变咗就会喺股市里边系显示到出嚟咯。所以就除咗头先我哋讲啲餐饮股之外嘅话咧，你见近排啲收租股啊，甚至冇领展啊嗰扎咧，其实都系由低位升翻上嚟嘅，咁我觉得都应该有机会咧，那个升势都系持续得到嘅。 嗯，咁啊好啦吓，咁啊见到啲圣诞树咧，都有啲见树啊，见到个股票市场嗰度。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叫做十二月咧就继续啊，投资啦，继续想买嘢啦。有啲咧就减持，股神咧就再减持咧比亚迪嘅股份咁啊。嗱，钻石其实咧大家都明白噶啦。咁但系咧，股神嘅不断减持咧对比亚迪嘅影响，到底今次今日系咪有第一天咁大咧？呢个都想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唔该晒。 嗱，佢讲当然嗰个系即时个 impact 就未必话好似第一次咁大，但系你见到佢系真系有影响个经济嘅。其实咁你睇翻，其实嗰啲数据你见到咧，就同其他嘅电动车嘅股份比较咧，比亚迪真系出色啲。你睇翻好似即系之前嗰个系。依、這个小盘啦、啊，即系公布嗰啲业季度嘅业绩，你好见到，其实就真系咧，佢哋因为受到嗰个系生产或者个销售咧、那个数字喺第三季咧就唔够一万两一个月嘅话咧，个毛利率跌咗九点几个百分点。咁你得廿零个 percent 嘅毛利率跌咗九点一个百分点，就其实都几夸张下啦。咁所以你睇到其实嗰、那个規模效益啦，我哋成日喺節目都強調點解中意比亞迪咧，就真係佢個規模效益啊，同埋亦都係嗰個生產嘅穩定性等等咧，都係即係勝一籌嘅，所以佢 keep 得到個毛利率係即係穩定咯，盈利係 OK 咯。咁但係就佢個股價嘅，你見佢升幅真係慢嘅，落後喎，落後於大市嘅。咁其實都睇到啊，股神都發揮到佢個影響力喺度。 嗯，咁所以散户股民咧就要多做功課啦嚇、啊。雖然即係你啲國牌汽車都做緊啲百幾萬嘅車啦，即係仰望。是吧咁啊，百几万一个 car model 啊，唔知大家会唔会选择或者睇睇佢啦咁样。其实走高端帮唔帮到手咧？你觉得 Kenny 走高端帮唔帮到手？ 你讲系 比亚迪走高端路线帮唔帮到？ 嗱，呢个系啦，头先你讲得，我想提翻一样嘢就话咧，系呢个好突破，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都之前有讲过就话，如果你喺翻国产车嚟计计话咧。在傳統的汽油車咧，你不會想象得到咁賣到咁高價錢嘅。咁但係咧，電動車嘅世界又唔同啦。哇！即係喐下都可能四十五十萬人民幣一部，甚至乎可能去到一百萬嘅。走高端一定係幫到手嘅。如果賣到嘅話，一定幫到手嘅。因為你知走高端嘅話咧，其實就當然個毛利率相對嚟講會係高啲。同埋咧，內地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咧，過往嗰啲問題就話咧，佢哋好興做減價戰，即係用嗰個減價嚟到爭取個 market share， 就唔係睇個利潤率咯。咁呢啲咧就係、是、一啲內地企業方面咧個通病，即係買得好嗰時咧，咁當然好啦，因為你個top line 夠勁啊嘛。但係當個市場一逆轉或者買得唔好嘅時間嘅話咧，或者個成本一升咧，你就唔掂啦，因為你個利潤太微薄，同埋都係咧，只係一鬥平嘅話咧，就係不斷咁鬥平啊嘛，你好難加翻價啦。咁如果你係而家開始，你見到國家一啲品牌咧，開始係講緊鬥質素啦，鬥嗰個係獨特性啦，鬥品質啦，咁就唔需要用個價錢嚟去鬥咯。咁依個係好事嚟嘅，即係亦都反映翻咧啲國產嘅品牌咧，啲人願意俾一個premium 啊，俾一個高嘅 value 去買佢咯。 嗯，完全明白晒啦，咁大家都可以睇睇下啦，係啦，咁早上呢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啦。唔该 Kenny， 咁下个礼拜再倾啦，多谢你，拜拜。 唔该 Kenny， 拜拜。 要设法解救健康所有打针解困忧。齐来针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点啊？有乜嘢优惠？ 頭先咧，剛啱聽過咧呢個疫苗宣傳主題曲啊，齊來針針咁啊，即係呢個都係啦，保障自己健康啦，咁啊，即係打夠針咁啊 ，OK 啦嚇。 係、嗯、啊， 主要角度咧，咁當然啦，你話保持自己健康咧，除咗叫做身體啦、心靈都好緊要嘅。 不過就係講嗰只歌叫咩？齊來針針啊。 係， 如果第時有人同你講，喂，一齊出嚟針下， 針針佢啊， 可能出嚟你去打針 係， 唔係約你傾嘢。 打嚟，喂，鐘哥，出嚟針針佢啊。 好啊，好啊， 好啊。弹咗你去打针， 冇啊！睇下有咩针啦，接近年尾咁样啊！嗱，我成日都系要讲呢一句啦。咁啊，今日咧就十月十四号，咁啊大概仲有十多天咧就完结呢个2022年啦。系啦，咁啊，我估大家都想做嗰啲嘢，好多都未做噶啦，未做嗰啲嘢点啊？ 出年做咯， 系啦，拨落下年啦，系啊，咁啊，下年有新嘅展望，2023年啦，咁啊，嗱，我成日都讲话，我估我自己未用晒啲持续进修基金啦，我估小白同埋钟哥都未用晒，因为做一年咧加码啊嘛，即系你原先可能有10,000元嘅，依家变咗20,000元，咁你极其量用到10,000啫，即系有10,000都未用咁样啦，咁啊可以学下嘢，有7项咧实用嘅技能咧都有资助噶，咁有一啲咧， 咁我中间搵一项出嚟报咗佢先， 系啦，你哋又可以试下啦，咁一样都几得意，原来喺风水玄学咧。都開始進入呢個持續進修基金嗰度，可以大家可以 study 一下咯。即係有啲朋友成日都喺度諗下啊，即係揾人睇下風水先， 不如自己睇咁樣。 係咯，你學咗可以自己睇啊。嗱，我唔知係咪啦，我自己 我學得唔好， 都係根據報章嘅報導。 自己睇壞自己 係啦，我都係根據報章嘅報導咁樣講出嚟咁樣。嗱，首先講下持續進修基金嘅申請資格同埋方法啦。咁服務對象18歲或以上嘅香港居民啦，不設年齡上。限嘅，你话你88岁有冇啊？有咁样，活到老学到老咁样系啦。资助金额咧，合资格嘅申请人咧喺修读完成基金课程之后咧，可以不限次数咁样申请领取咧，最多2.5万嘅资助。我头先都讲少咗，系2.5万。总共你人生入边，暂时呢一刻作为一个香港市民，你有25,000嘅资助嘅。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用过10,000嘅，我嚟读一啲课程啊。咁我仲有15,000咯，即系言之就系用主持人嘅。叫做自身去講俾你聽，咁申請方法其實係超級簡單嘅，咁最緊要係你個課程入面可以接受持續進修基金咯，即係唔係個個課程都得噶嘛，係咪先？ 咁而家呢一個叫做風水嗰啲就可以加埋落去， 係啦係啦，有啲學校有加入呢個風水課程， 咁我覺得應該多啲啊，即係譬如話星座啦，咁呢個係風水啊嘛，星座應該有啦， 係 喎，或者奇門遁甲啦， 係啊。 引法啦，乜嘢轻功啊？ 引术啊，应该加埋落。 咁嗱，呢啲我唔知道。不过佢都系好 功过三分过。 佢呢个风水师呢个读呢个课程咧，都喺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读噶。即系令到成件事都好似听落，唔系 专业咗， 系啦，即系唔系街边，唔系街边咧咁样。 好奇，即系如果呢一个，即系我唔知佢嘅课程里边有冇考试啊？可能冇。 有嘅，有嘅。 点考 theory 咯？ 嗱，你唔好太深，你真系唔好问我，钟哥，因为我自己都冇报到。 咁等有啲嘢要背 嘅。佢讲到专业进修学院，仲要系用 call you 嘅名义，应该 OK 嘅。 即系会唔会系嗱？我有俾一幅图你，呢幅图咧就影咗边一个山脉咁样嘅，你可唔可以讲出？ 左邊係乜嘢，右邊係乜嘢，中間係乜嘢，即係 會 唔 會 咁啊？ 會唔會係俾一張大嘅地圖你？佢哋揾個龍穴出嚟， 嗱又可能係咁樣咯。係 啦， 咁我哋即係邊個賴布？ 又話嗰只喺呢個大廈入邊， 賴布 佢犯咗咩煞啊？係喎，應該係有啲咩煞咧？你要用咩化 即係咁樣。 類似呢啲 賴布依，我即刻諗起行運超人啊，阿梁朝偉做嗰部啊，同阿鄭中基。 所以我同你年代真係唔同，我諗起廖朝偉，佢做過賴布依。 唔緊要，個個都係小生，一樣個個都咁靚仔，係咪 三哥有型，三哥有型， 係咪？ 嗱，詳情你真係要自己睇啦。我就不便喺度多讲啦，因为都牵涉一啲学术嘅课程。只不过我想透过大电波叫大家咧，好好咁样利用政府俾嘅一啲持续进修基金啫，即系唔好嘥咗佢。政府俾你嘅嘢，你应该物尽其用。同埋咧，终身学习咧，对香港成个价值嘅提升咧，都有影响嘅。OK， 咁啊，除咗呢一个之外，咁有好多就实际啲嘅，譬如你嗰啲中型货车啦。即系我成日都想考个中型货车牌嘅，咁原来持续进修基金都帮到手，因为我第一个牌就系私家车牌，我就冇其他你都有棍波牌嘛，但 系我唔系棍波嚟噶， 我都唔系棍波嚟 噶， 我记得你 自动波嚟嘅啫， 我以为你揸你人生第一架车嗰架系棍波车咧，嗰架好似系白色世界嗰架咧， 嗰架我第二架，嗰架都系自动波嚟噶， 哦，我识你就系白色 嗰架。 系咯，我以为嗰架系 唔系啊，嗰个都系自动波嚟嘅咋？ 因为嗰架系以手波板闻名噶嘛，好似我 但系有个自动波板。 你有滚波车啦，滚波牌啦，钟哥一定。 我系 four van 牌， 系啊， 佢 four van 嚟 嘅。我可以一嚟即系转行噶。 好，咁啊，嗱呢个冇啦。 转行。 喂，嗱呢个牌你冇，呢个牌你冇，水喉技工，水喉中工牌。 我未有。本来而家要读啦，我未同你讲，我上个礼拜我未自己通渠咯， 系啊系啊， 但我争个牌， 我都有兴趣嘅呢啲水电，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啱啊，咁啊仲有咖啡师啦，咖啡师就好多间学校都可以读嘅， 咖啡师我又有兴趣， 系啊， 咖啡师可能多啊，即系而家会偏向于多人读 嘅， 系啊， 因为佢都承接埋个起薪点嘅，咁都几好，咁啊有啲就读下培月啦，咁啊培月新手培月原时薪都去到七啊几百啊蚊噶， 咦唔知我做男培月又得唔得咧？ 好似话有啲男性都做培月嘅，不过当然啦，个市场需求有冇咁大咧？ 啲人哋老公唔中意啫。 唔系个男培月咧，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要真系陪埋个老公噶，因为个老公都系新手爸爸嚟。 佢 OK 喎，陪个老公睇波， 佢都 今晚睇法国对咩？我 OK 喎，即时旁述都得， 一路煲紧嗰啲培月嗰啲汤啊， 都要即系当然咧，即系女士啱啱做咗妈妈，你要帮手啦。但系其实个爸爸都系新手， 系啊， 都要帮个爸爸。 系咁啊，大家搵啲嘢去学习下啦。我觉得人生都系咁嘅，你唔学习咧，一停顿咗落嚟咧，就荒废噶啦。所以你见钟哥咧，几好学系咪先？即系又读完又博。事实 继续读上去， 继续想做埋水喉工，最紧要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13721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791宗输入病例，多37名患者离世。968间学校共呈报3086宗确诊个案，涉及2669名学生同417名教职员。35间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共呈报53名院友和13名员工确诊，43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医管局话，现时有3738名确诊病人在公立医院留医，当中93人危殆。英国铁路工人当地星期二起全国罢工两日，为持续一个月涉及多个行业的工业行动拉开序幕。罢工由全国最大铁路工会铁路海运及运输工会发起，民众上下班受到影响，不少人选择留在家。罢工期间在多个主要车站铁路班次缩减，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出行。紧接铁路工人之后，邮政员工将在星期三起罢工两日，护士将在星期四罢工，是最大护士工会皇家护理学院106年历史上首次。铁路工人之后将由星期五起再罢工两日， 到時巴士司機、高速公路工人和機場行李搬運員將加入罷工行列。負責主要機場檢查旅客護照的邊檢職員將在聖誕期間罷工。歐洲議會舉行緊急會議，以625票對1票大比數通過罷免海利的歐洲議會副議長職務。海利在議會的辦公室門上隨即貼上封條，寫上禁止進入的字句。他亦被歐洲議會內社會民主黨黨團暫停職務和逐出希臘社會黨。海利和另外三人被起訴參與犯罪組織、洗黑錢和貪污罪名，將在當地星期三出席預審。調查人員在兩個住宅和一個手提箱繳獲合共150萬歐元現金。海利透過律師說自己清白，表示與貪污案無關，被指透過送出禮物和現金試圖影響歐洲議會決策的世界盃主辦國卡塔爾，亦否認涉及案件。美國能源部宣布，核下位於加州的國家實驗室首次成功在核聚變反應中實現正能源增，實現正能量增益，即是核聚變所產生的能量大於觸發核聚變反應所需的能量。能源部長格蘭霍姆說，核聚變反應取得突破將為國防進步和清潔能源的未來鋪平道路，又形容核聚變反應是21世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學壯舉之一，這項突破將會載入史冊。科學家研究核聚變已經超過50年，他們希望這種為太陽和恆星提供能量的過程，將來可望為地球提供大量無碳的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和其他傳統電力來源。日經平均指數報28,006點，升5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59美元，賣出1,810.1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7，日元135.55，瑞士法郎0.929，加元1.357，人民幣6.946，英磅對美元1.235，歐元對美元1.063，澳元對美元0.683，新西蘭元對美元0.64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3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初时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2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啦，喺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山道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新山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中线有坏车，龙尾就喺蝴蝶谷道。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中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就喺蝴蝶谷道。咁较早前咧喺新界区林锦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中屋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林锦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中屋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去回香港仔车龙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刚才讲了就是由于学园街有意外，所以车龙都是排到去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有車龍排到去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東區走廊西行去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車，在九龍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車多，龍尾接近富豪東方酒店。秀茂坪道去連德道方向近住寶達村一段都是擠塞。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對出。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擠塞，龍尾就接近高爾夫球會。西沙路去大網仔路方向近住大洞村一段都是擠塞，龍尾排到去帝琴灣。元朗的朗天路出返去元朗公路方向，龍尾排到去水邊圍交匯處。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车多，龙尾就喺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哇，先生，你条颈好紧，个膊头仲好硬。 哎呀，你估我想嘅咩？我每分每秒啊都要用电话做嘢，翻到 office 咧又成日对住部电脑。哎呀，唔好讲咁多啦，你快啲帮我啊，拍翻正条颈先啦。 先生，你冇常识噶，颈咧就唔可以乱拍嘅。预期成日去做按摩松一松，不如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会教大家使用手提电脑同埋流动装置嘅正确姿势啊！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香港滑板代表陆俊彦。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RTHK Chart 由二十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本周三甲位置季军 Wanna Be Close To You Uni 中游美，亚军意外现场影厅周恩婷，冠军作品带你去海边度假的一次海边的阿豪洪家豪。 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我黄天仪。 视像演员黄泽宇参与朔月艺团的第一出舞台剧，越排就越觉得不对路啊！ 初时以为乜都不用，即系好似普通一个剧团咁样出去排练，可能讲下啲对白啊，行下嗰啲舞台位啊，慢慢开始点解又要跳舞咁嘅？之后又要突然间话做埋手语， 佢点算好呢？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今日咧，同钟哥同埋小华咧，可以讲下呢一个啊。咁钟哥喺度咧，头先就话学嘢啦。咁我知道你系个艺术行政嘅硕士， 艺术行政系 吓咁样。咁啊，讲下啲艺术行政啊管理嘅嘢嗱。小华，我同你 所以最好唔好读咯。 我唔知啊，要听咗你嘅说法先啊。 唔系啊， 成日 都睇唔过眼啊。 哦，系咩？嗱，我今次唔系表演艺术嚟嘅，系一种咧，亦都唔系行为艺术。咁啊，讲紧香港啲壁画啊，咁啊，嗱，喺西环嗰度咧有个法定嘅地方，有个壁画街啦，叫做。 艺理坊啦，我估大家有听过嘅，咁啊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去打卡啊、影相咁样。咁、元朗咧亦都有条村系壁画村啦， 系咪话香港嗰、那个呢、這个？ 系啦，香港七景啊，好似 系啊系啊系啊，诶、 即系七个美景啊，意思系七个美丽嘅景致咁样啦。咁、留低一啲嘅靓嘅嘢。咁你都知道依家礼拜六日啊，大家蓝天白云嘅时候，好中意去打下卡啊、影下相啊咁。 我首先中意呢份报纸嘅排版先啦， 系咪？ 佢一边咧就系壁画啦， 系啊， 另一边咧。 是咩啊？ 壁画嚟嘅都系， 哦，都系艺术嘅嘢， 艺术嘅嘢， 见智啊，聪哥睇开啲啊，宽心啲，系啊， 睇到好宽啊， 系睇到好宽啊，系嘛，睇到好宽广。嗱，点解无端讲呢个咧？因为之前咧有个俄罗斯嘅街头艺术家咧，咁啊，嗱个名我真系唔识读，画猫猫嘅，咁嗰个猫猫亦都系真系画得好靓， 系啊。 咁嗱，依家咧就仲有嘅喺嗰个赤柱市场嗰度咧，嗰、那个黄色嗰个 building 嗰度仲有一个猫猫俾你睇， 有啲就 因为呢啲系私人噶嘛，咁即系譬如话嗰栋嘢系我嘅阿 O 嘅，咁啊你嚟帮我啊大笔一挥咁，我觉得哇几靓喎，咁我咪 keep 咯咁啦。嗱，私人嘅地方当然可以咁做，或者有啲商业嘅协商啦。譬如嗰个外国艺术家咪 Benz 嘅，你应该大家听心机都知道，即系佢咪放嗰个气球嘅。咁净系嗰个女仔放气球咧，成日喺嗰啲各大拍卖嗰度咧，好疯狂噶，会卖到。咁同埋 Benz 成日都会做一啲叫做有想法嘅街头艺术啦，最主要系反战嘅咁样。 如果讲到去拍卖咧，即系如果大家你留意一啲新闻，关于呢啲叫做街头艺术啦，或者咁样啊，即系graffiti 嗰啲咁样。咁原来咧有啲系会系啲人珍惜到点样咧？喺外地有啲人系哇，佢画得好靓。咁但系你喺埲墙度噶嘛？咁如果风吹雨打，又或者系。俾人遊咗，咁點算咧？咁但係呢啲其實喺藝術作品，你可能係都係錢嚟噶嘛？ 係啊， 咁我哋曾經試過係點樣咧？ 封住埲牆，揾另一埲牆圍住嗰埲牆， 唔 係施寶仙子， 成埲牆拆咗落嚟，成埲牆搬走。 係， 咁誒呢埲牆其實就係佢嘅真跡啊嘛。係 啊， 咁咪搬走佢咯。 係啊， 咁但係喺埲牆度啊嘛，連埲牆都搬走埋佢。 係啊， 真係啊，去。叫做即係當然佢哋話保留啦，但係另一座就係 未有嚟炒嚟炒去 炒作咯， 即係啦，即係我哋做藝術創投啊，用呢個字幾好聽啊，藝術創投。之後頭先講嗰個藝術家 Benz 啊，即係一個神秘唔露面嘅藝術家，就成日都會即係做咗啲藝術品咧，啲人哇即刻咧去揾到金咁樣，就成幅牆或者成張海報即刻搣落嚟，跟住就喺。嘅嗰啲大拍賣行嗰啲見啦，嗱小白嗱，我覺得咧打卡真係冇問題，但係係咪應該開放多啲領域俾大家即係畫完啲嘢？我估大家唔係好期待，即係叫做俾人哋再畫到靚靚，跟住就遊翻白色牆咁。 其實我自己咧都中意欣賞，啊例如我之前咧去行過西環嘅時候，都有嗰個樓梯咧，咁佢都畫得好靚，我都忍唔住行過嘅時候會去影相。 係啊，呢個叫做山市街嘅船台。 其实如果你话呢一类型咁样，都唔使讲到咁远啊。其实喺九龙塘，我哋呢边行到去电视部嗰边，咪有条楼梯一路落翻去下边嘅， 好似彩虹 球场嗰度嘅。 系啊， 嗰条楼梯其实都画咗好多嘢嘅。 系啊， 系啊，嗰度都有画咗好多嘢。 系啊，咁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如果可以有多啲系合法嘅地方，俾佢哋画嘅话咧，系可以令到成个嗰个感觉咧优美好多。 同埋系一个旅行点，我记得咧自己去澳洲咧自驾游嘅时候咧，突然间有啲应用程式会提你，喂呢度系景点啊，你落去打卡啦。咁我落去打卡啦，咁嗰度咧就係一个镇嚟嘅，嗰镇咧就全部都係壁画嚟嘅。咁佢出嚟咧第一个搜寻就係话呢个咩镇咧有咩名人打个卡就係碧咸喺呢埲墙嗰度打个卡，咁你就麻烦落车好似碧咸咁样做个动作。喂，咁你旁边呢汽水都卖多几支啦，即係可以令到个产业链活化。头先小白讲嗰、那个叫做西环七台呢，亦都系以历史为主题嘅，咁就将呢个太白台啦呢个青年台啦桃李台啦学士台啦等等等等呢，咁就成为咗壁画化。 但呢一度呢就即係好要两边都要兼顾。咩叫两边呢？嗱，有人会好喜欢， 即 係觉得哇艺术作品、活化嗰度或者欣赏嘅角度去出发啦。但係始終會有另一邊商嘅人咧，就覺得你搞污糟啲地方，你唔係咁樣用嘅，我中意乾乾淨淨、簡簡單單，即係永遠都會有呢啲人喺度噶嘛。 或者太多人 扰民啊！我无端端住呢啲学士台，我梗系想 清静、 清清静静俾个仔读书噶啦。 你又要默到咁鬼靓， 咁多人太热闹啦，咁样 咁所以咧要平衡呢一样嘢，其实系有啲难度嘅，即系呢个真系嘅。咁你又如果你经常去俾嗰啲人啊，你中意画就画啦。咁可能另一边厢啲人，点解你俾啲人系咁画啊？咁但系如果你系咁唔俾人画咧？就會又有嗰邊啲人話點解你唔俾我畫啊？所以你攞個平衡其實係幾難嘅。咁最緊要都係要兩邊嘅人，你都覺得唔好覺得偏幫於另一邊啦。咁如果係咁樣就失咗平衡， 可能要揾個第三方，即係揾個第三方佢負責出嚟就問下嗰班人啊，你哋願唔願意如果有人喺呢度呢一區入邊就做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塗鴉壁畫嘅，係俾佢合法嘅。如果佢畫得唔靚嘅，咁又可以揾譬如定期一個月又俾人換一次。即係換第二幅嘅畫，咁做成一個咧，即係活化咗嗰個社區，唔單止係藝術，而係活化咗嗰個社區佢嗰個感覺啊。 同埋另一樣嘢，大家都要去考慮，究竟即係而家話藝術品、藝術品啊嘛，何為藝術品咧？嗱，呢個又係另一個考究， 這個、難 好難。嗱，譬如話 講到搭十二嘅喎，呢、這個咁難定義，講到搭十二 都 講 唔掂 啦。譬如而家佢哋出咗名，即係嗰啲 藝術家、 藝術家出咗名，你覺得佢畫嘅係藝術品？咁如果有個僆仔喺街嗰度塗鴉， 係啦， 唔靚，但你可唔可以話佢唔係藝術品咧？嗱，可能個細路畫嘅時候，佢係有一個動機，佢有一個嘅諗法，有一個嘅意念想表達嘅喎。咁但係佢唔出名， 係啊， 咁又點樣去界定咧？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即係譬如當年曾造才喺街寫字，以前唔覺得係藝術品，而家覺得係寶， 真係啊！譬如我哋去蘇咩比嗰啲睇下秋季，佢真係。两幅咁样，成幅墙咁样垫喺度，就系、曾生嗰啲咁嘅字墨宝啦。 所以你好难去界定呢一样嘢。可能有啲人觉得，喂，嗰只猫猫好靓，但亦都可能有啲人觉得，嗱，你不能够否认，可能有啲人觉得一般。 系 咁呢个就系艺术品佢背后你要点样去界定另一个范畴，完全另一个范畴。 呢个其实可以仿效下内地嘅，譬如北京啦，七九八，我印象之中系一个数字嘅一个艺术创投园区，我都系好耐冇去北京。咁佢都有啲叫公共空间俾你去做创作嘅，因为人哋地方大啊嘛。咁啊系咁画画画，咁你画完之后啊好靓，咁打完卡，啲人觉得有创作价值或者创投价值，直情系咁啊，跟住嗰个地方就会成名，或者嗰个艺术家就会成名咯。 咁另外一边厢就系、真系画嗰班人都会觉得，点解你会保留佢嗰啲，我嗰啲你唔保留咧？即系佢哋又会去觉得点样去界定啊？即系要保留要平衡每一方面嘅人嘅睇法咧，系真系有难度。呢一样嚟讲， 最紧要俾多啲机会啲创作者先。 系啦， 即系呢样嘢第一步要 都要嘅。 系咁难嘅嘢，交俾你读博士嘅时候去写啲。文章啦，好嘛？吓、啊，梁博士吓，啊！ 张南隧道通车，咁啊令到出入将军澳咧可以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啦。但系讲到将军澳，你记唔记得佢嘅名字到底点嚟咧？系咪真系有一位将军呢？想唔想知？想知嘅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讲到将军澳，相信都会有人想到跟将军是有关系的，但是哪一位将军又是不是真的有将军呢？到底这个名字是怎么来，跟将军又有什么拉楞呢？有关将军澳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都有很多不一样的讲法的。其中一个就说到，在明朝的时间有一位将军打仗，哎呀打输了，于是乎呢退守去到将军澳这一带的地方，其后哎呀将军都伤重身故了，于是乎呢后人就将这一位的将军安葬的地方就叫做将军澳咁样，咁以作纪念呢一位嘅将军嘅。好啦，仲有其他唔同讲法嘅、哦。另外一个讲法就系话到指出啊，南宋嘅末年，宋朝宗室咧，但系大家都记得啦，逃亡落到嚟香港九龙城啦，更加话到咧曾经去过九龙湾同埋观塘一带，亦都派出又系将军，系派出另外一名嘅将军咧，就喺鲤鱼门海外嘅地方咧就驻扎防守啊，以防敌军咧偷袭。所以呢那个位置呢由于个将军的驻扎就会叫做将军澳，咁这个澳字点嚟呢，咁暂时就不得而知啦。好啦，仲有另外一个讲法㗎、哦、就係话到有人指出将军澳呢原本其实係英文名称嚟嘅，咁个名叫做 Junk Bay。Junk 呢个发音呢，咁由于同将军相似，唔知係咪因为以前香港呢都多客家人啊，听听下嘅时候咧，咁啊讲下讲下就变咗将军将军咁啊，将军然之后又加咗个不得而知为何会加个澳字嘅原因，又变咗将军澳啦。几个唔同嘅讲法咧，咁啊睇下你自己中意边个，就先顺住嗰一个啦。 没有你今生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多好比起你太普通，世道嘉许无望初衷，但我的初衷却压住我心，一碰眼有梦，唯愿与你携手到老，其余的拉扯皆自重，生将就爱旁人偏多而偏的都欠缺自信，像秒钟说淡忘，怕秒钟不小心有失控，貌似一切健全，但最深爱是谁已落空。 永顺街三十九号唱嘅系 Anson Low 啊， 你哋剪头发嘅时候咧，有冇指定边一个发型师要去帮你哋剪头发？ 哦，我有， 一定要嗰、那个。 我本身都系因为识个发型师，所以先去嗰间。 点解唔试新嘢咧？又或者唔好话试新嘢，点解唔随机去到？譬如话我去到。边个得闲就边个剪，点解唔试下？ 唔系喎，小白好少，我识佢咁耐，个头都差唔多。 以前咧都试过随机， 系啊，即系领过嘢， 领过好多次添啊，所以就揾啱一个咧，啱嘅，唉，咁啊唔做。 我都系啊，即系你嗰阵时教噶嘛。娱乐圈嗰啲，除非你真系差得好紧要先转做嘢， 系啊啱。 如果唔系， 啱就冇喐啊。 顺风顺水啊，唔好搞咁多嘢啊嘛。小弟嘅发量亦都已经系唔多啦， 唔好搞咁多啊， 唔好搞咁多啦。或者要搞咧，就每一次都认真搞，因为你唔多，你要珍惜啊嘛。你珍惜系要揾个好嘅嘢人去帮你处理啦。 唔好搞咁多啊。系啦，咁但系嗱，如果系发型师，你话因为同个外观有关啦，咁你哋食嘢嘅时候有冇指定厨师啊？咁食落肚， 咁 我会指定啊。啊，边个即系啊御厨唔计啊，即系皇上指定御厨唔计啊。咁你哋去茶餐去嗰啲酒楼食嘢，啊边个师傅煮得好食啲嘅，可唔可以指定要翻嗰个师傅煮？ 除非个师傅本身已经做咗老板，我就去嗰间嘢嗰度食 嘅 啫。 咁我冇喎，愿闻其详啦。 系啊， 咁有啲人会系嘅，即系可能系嗰、那个某一个酒楼系最出名一个厨师嘅啫。咁全部送都系佢煮啦。咁、但系呢度咧，即系早排啊，见到喺香港有一个茶餐厅，咁佢有一条条款列咗出嚟就几有趣。茶餐厅，佢话如果要指定某一个师傅煮你嗰碟餸，加20元。咁即系大家睇完之后咧，就好奇怪啦， 好劲喎咁样。 大家就喺度估，点解要首先茶餐厅都要指定师傅？通常茶餐厅边个师傅你都系咁食噶啦。咁但系仲要系，如果你指定某一个师傅，你食得出佢嘅味道噶咯，即系话。咁如果你食得出嘅话，咁即系佢好好食啦。咁但係都冇聽過喺茶餐廳有指定嘅師傅，你需要可以 mark 佢噶嘛？如果係咁樣嘅話，咁都幾好。 聽完我想會一會嘅師傅， 我都係想邊位嚟噶？ 啊，新界再低幾度，天色良好同埋乾燥，寒冷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12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红桥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唐人新村。至于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乡市会路慢线就有较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跟进翻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新山道。仲有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坏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在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回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碧桃花园。刚刚收到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有交通意外，龙尾观塘码头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泽安村车多，龙尾狮隧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定富街；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车多，龙尾海丽 村。新界區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在城門隧道沙田出口，吐露港公路出九龍，左轉上大老山公路車多，龍尾天富海灣。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愛迴旋處車多，龍尾十八鄉交匯處。還有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車多，龍尾奇德專新村。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可以话系惨情歌王子啊 ，Louis Capaldi。 I'll bring her coffee in the morning. She brings me inner peace. I take her out to fancy restaurants. She takes the sadness out of me. I make her cards on her birthday. She makes me a better man.I take her water when she's thirsty. She takes me as I'm. I love it when her mind wanders, and she loves it when I stay at home. I know when she's lost, and she knows when I feel alone. From all my airs and graces to the little 好喜欢他的声线，尤其是唱一些叙事曲真是扣人心弦、啊、这个礼拜新上榜占第十位 Louis Capaldi 的新歌 Pointles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We began our musical quest by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听音乐除了欣赏它的旋律，作品背后蕴藏的历史和文化都值得我们细听。 We will explore the heritage, the traditio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音乐背后的故事。 And a hearty welcome to our show, Tales of Music.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致善，尽力最真，神国世间。 投资 O to O。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哇，隔晚美股呢好夸张，个高低波幅。道指最后一升嘅升103点啦，标普500指数呢升29点，纳斯达克指数升113点啊。再睇下呢港股 ADR 呢就平收嘅，不过呢即係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越拓证券呢就高水啦 ,120 点，睇嚟今日呢都可以跟下美股喎，升百零点开市啊。咁啊转个头升几多呢，开市你会知道更加多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 ，Clara。 早晨，嘉明。 好，各位家长，我哋又准备上课啦。今集讲嘅嘢咧，我哋个题目就话易入口啦，但我知道嗰个背后嘅意思咧，都需要少少时间去消化嘅。我哋点样可以令到嘢容易啲俾小朋友入口咧？ 其实易入口咧，这个都系关乎到个口肌嘅。咁如果咧个小朋友咧，可能佢食嘢系对某啲嘅食物敏感。咁當然啦，有時家長又話啊，佢好挑食啊！你啲小朋友有冇挑食呢樣嘢㗎？ 揀飲擇食，我諗呢一個階段所有嘅家長都會同小朋友一齊經歷過嘅。不過大家各施各法啦。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都要了解咧，啊原來咧佢哋係揀食咧，可能係嗰啲食物嘅質量咧，佢唔係好舒服啊。 嗯。 咁佢就會有呢個情況嘅。咁咧就例如好似一啲小朋友啦，佢係可能家長咧就會成日好驚佢近親。粥親啊，咁可能成三歲都仲係食粥仔喎。 嚇、啊！ 我諗你啲小朋友唔哇， 冇咯，佢哋真係一過咗6至9個月就好恨食我食嗰啲嘢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這個好重要噶，因為好多時家長真係咧好大個小朋友咧都仲係食粥仔，咁跟住佢咧就話啊，佢會粥親㗎咁。咁佢逐親，你覺得個原因係乜嘢？ 因為佢哋冇訓練過咯，冇機會去學習點樣唔逐親咯。 係啦，咁當然啦，我哋都唔排除有啲小朋友係即係個吞煙有問題，而令到佢係會逐親啦咁。咁但係如果係訓練裏面過程裏面咧，佢係即係成日都即係冇乜機會去咬啦。因為其實一個食物咧，你擺咗落口，佢係用牙齒去咬，咬完之後就變咗一個波波。個波波之後咧就會吞落個喉嚨度嘅，咁佢就要係咬到咧係嗰個適合嗰個喉嚨嗰個位，佢先可以吞到嘅。太大嚿，就即係梗係會近親啦；太細嚿，亦都會逐親啦咁樣。咁所以咧，喺呢個嘅練習係好緊要。咁但係真係好多家長咧，有時可能都係真係好保護個小朋友啦，真係唔俾佢食，因為佢真係未練習過嘛。 我都見過有時出街食飯嘅時候咧，有啲都幾大個嘅小朋友噶啦，我諗都係起碼成4、5歲嘅小朋友，家長都仲係會帶一啲剪嘢食嘅教剪出去，係幫小朋友所有嘢都係剪到好碎好碎咁樣樣俾佢哋去食。咁我都有諗過，其實會唔會家長做多多少少，反而就係減少咗小朋友學習嘅機會咧？ 係啊，其實你諗。如果個小朋友咧，佢係咬嘢啦、嚼嘢啦，或者係頭先講係話吞嘢，都控制唔好，最影響係乜嘢？ 講說話會唔會啊 ？Yes， 如果唔係都唔會揾我啦。 係咯。 係啦，就因為佢哋係即係食啲嘢咧，頭先講啦，即係全部都係好細咯。基本上佢哋未見過一隻嘅香蕉啦，未見過一個嘅蘋果啦，未見過一個嘅雪梨啦，冚唪唥都係細細粒，或者係冇啦，或者係漸細到係或者係渣汁啦嚇。因為家長有時覺得佢唔夠營養，咁可能已經將佢變埋汁。喂，杯杯都是液體，你告訴我聽，這杯叫雪梨，這杯叫蘋果，是分不到。 都是的，小朋友少了那個認知的能力，不知道那個水果原來就是等於這一杯果汁。哈哈 哈哈，你叫他蘋果未記住，你就要學識這個心字，這個叫做蘋果汁，這個叫做梨汁，即是其實太抽象了，這件事。影響了個小朋友的發音，那他就即係真係好大個，即係可能三歲都仲係咬字唔正啊咁樣。咁通常咧都好自然就會問家長，佢食嘢係食啲乜嘢㗎咁。咁通常咧都中㗎啦。即係而家一個普通小朋友，即係我講係一個係冇一個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咧。咁而佢又發音唔好啦，咁佢發音唔好咧，其實會影響到佢同人溝通嘅自信心嘅。佢會唔敢講，因為我講啲乜嘢你又唔明，或者係我講一樣嘢你會笑我。因為有時發錯音，我哋會俾人笑，我哋都係啦。嗰啲音歪咗咧，會俾人笑噶嘛。咁你避開咗就會唔講咯。咁呢個就好多時咧，細路仔去到即係3歲、4歲、5歲啊，甚至乎5歲啦，咁先至真係媽媽先至，即係唔好淨係講媽媽家長啦，或者照顧者。咁其實身邊照顧嘅人咧，咁先至會係發覺啊，真係同其他小朋友即係越嚟越遠個距離喎。咁同埋咧個細路仔咧，亦都唔想同人哋去傾偈啊，同人哋去玩啊，咁先至嚟做治療咧，咁即係其實都幾吃力噶。 嗯，其實呢個話題咧，我都好希望可以由下個星期開始咧，繼續向 Clara 請教，因為我知道有好多小朋友咧，我哋嗰一輩啦嚇，爹哋媽咪就話：，佢怕醜啫。咁 咁就一句咧就淹没晒所有任何其他嘅有机会可能系小朋友喺发展上面嘅一啲情况出现。咁但系其实点样可以帮到小朋友，鼓励佢去建立个自信心，去表达自己咧？我哋不如下集倾下咯。 好啊，好啊，好啊。 唔该晒 Clara， 唔好客气，拜拜。 見到唔少報章咧都有呢個報導喎，都係同啲童年回憶有關。 咩啊？ 點解同童年回憶有關呢？就係、是、因為講緊阿大師啊，日本嘅動畫大師宮崎駿咧，咁、嗯、其實我聽佢講話退休都聽咗好似兩次，你記唔記得？一次係《幽靈公主》，跟住話最後之作啦。 我記得都好似唔知道。我記得就一次嘅，即係對上嗰一次。 係咪千與千尋啊？ 波兒嗰陣時，波兒 上的波兒 係啦，波兒同埋嗰個幽靈公主就係佢其中兩套啦。佢話畫完就唔畫噶啦咁樣。 佢呢幾年都攰，所以想退休。 但係佢又可能因為 有心癮， 係心癮啦，同埋。我相信佢對於動畫個執著咧係好大，咁所以咧， 宮崎駿嗰個執著係真係幾執著下嘅。 係啊， 當而家全世界都用緊電腦科技去畫嘅時候，佢就係仍然係堅持每一幅都係人手畫， 用手畫， 係啦，手畫嘅。 所以嗰陣時我睇波兒嘅時候啦，咁、都好多年啦，波兒作品，咁我。真的看他每一条鱼、因为 我收人收到的信息全部都是说每一条鱼的鱼你一定要看、因为鱼呢是宫崎骏自己画的、逐条逐条他自己画的然后做了一套动画出来、所以他那段时候我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我看他的金鱼真的每一条我都哇真的好悲心去看他的金鱼、看下大师的作品 譬如阿金野秀明的新世纪福音战士呢、他就如果他没了电脑他就做不到了很多东 西哦是啊是啊是啊 是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电脑啦，所以要揾翻啲用手画嘅动画咧，都系我个感觉系有少少特别啦。就算你睇而家嗰啲好多嘅卡通片动画咧，而家系变咗电脑制作嘅，但系以前你睇翻譬如第一集啊，十几年前嘅作品咧，嗰啲都系用手，其实真系差好远， 系两样嘢， 质感亦都系不一样， 两样嘢 系啦。咁而家当然系好靓嘅，又每一样都好靓，但系就以前嗰种旧嘅感觉咧，系而家即系新嗰一批就比唔到我。 系又系讲紧好似南二刀入樽咁咯， 系啊， 又系即系跟唔到啲旧画方啲人咧又唔中意新嘅用 3D 嗰个元素去做咁样，咁但系有另一班嘅粉丝就系、是、我过往冇睇过嘅，我觉得几好睇啊， 系啊， 佢哋零手入去睇冇乜所谓， 系啊，即系动画都需要一班新嘅朋友咧就陪住动画继续成长嘛，咁唔系话净系 serve 同一个 target 嘅年龄层嘅，咁、譬如好似另外一套譬如柯南咁啦，柯南都好多年啦，都廿年啦，咁佢由以前第一集到而家佢变晒动画去到画嘅时候咧，老实讲。而家真系画得好靓，以前咧即系有啲岩岩残残。 柯南就另类啊，因为佢嘅剧情系冇喐过噶嘛，呢廿年系一样嘅， 都系未破到案。你话佢破案好叻咩？破案破咗咁多年都仲未破到， 叫咩啊？无利小五郎 啊，一样冇喐过。 咦，咁啊好，金田一啊常新啲，不断都会拍啲电视剧啊，跟住咧搵唔同嘅偶像做卡士，再拍电视剧啊咁样。 你冇办法，咁佢嗰个动画嘅设定就系佢变咗做个小朋友。如果你破咗案嘅话，咁佢变咗大人咧，佢就要成条伏线谂过晒， 欲罢不能啊， 欲罢不能啊，系啊。咁而家见到大师啊宫崎骏咧，佢都有成。十年啦，冇再有作品推出啦。咁、初头都谂住，可能金鱼真系最后嘅其中一套啦。咁但系原来唔系、啊嚟紧有一套新嘅，咁中文有个译名嘅，叫做《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咁啊，喺出年咧，预计出年咧，先喺日本嗰度上。 系咪真系画得完噶？但你知佢即系逐幅画嘅，即系逐幅画，佢画唔画得完噶、 我估佢其实呢十年咧。都可能係畫緊呢套，我唔知啊，嗱呢個我真係唔知道。咁但係佢既然咧佢話到出年嘅時候先至去到上演嘅話咧，咁即係當然係佢嘅粉絲亦都會留意住啦咁樣。咁佢自己其實本身今年其實都81歲啦，咁佢亦都係自翻譬如仲有一套嘅《風起了》，《風起了》咧佢都係之後咧有其中一套嘅作品咧係大家都幾期待嘅。咁但係佢好多嘅 message 咧，我諗係大家最中意就係無論係講緊有關於戰爭嘅信息啊，關於環保嘅信息啊，都係咧會擺佢個動畫行先，甚至乎而家有好多。製作唔一定動畫嘅，譬如電影、電視都好啦，都會有呢啲嘅藍本嘅一啲概念嘅時候大家都好容易諗翻起 宮崎駿，因為佢嗰個 message 太強，可能 嗰啲反戰嘅信息， 可能佢感染埋其他嘅創作人，而嗰啲創作人就創作咗其他嘅作品，即係一部好嘅作品或者傳奇嘅大師就可以做到呢個嘅效應。 嗯，因為佢特別有一樣嘢好吸引嘅，就係嗰個周邊環境嘅設定咧係比較舊嘅，但係裏邊咧就可能有啲新科技嘅， 係啦， 佢成日都玩呢一個咁樣嘅元素。 係啊，另外我自己期待嘅話咧，就唔係淨話佢嘅電影啦，就係佢嗰個主題樂園啊，佢主題樂園喺日本，我就仲未有幸去啦，因為我又仲未飛過 去。排到隊先啦， 係啊，排到隊先啦， 排到隊先啦，有排啊嗰、那個， 有排排添啊， 排啊。 在之前曾经讲过，电台的节目可以分为现场直播或者是录音制作，无论是哪一种的形式，都要通过一支咪收集声音，再利用仪器传送出去的。拥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会带着耳筒望着仪表板上面仪器的显示，看看收集的声浪啱不啱水平。好了，如果收音声浪太过大的，我们就会称之为爆了。爆了。听到的声音好像有些沙沙沙沙沙沙沙的声音，我们就会形容为声音很差，声音很差。如果过世的话，听不到声音，我们就会称之为 under under， 说的声音方面，出现了爆了或者 under 的情况，需要通过仪器的调节将声浪调校到适当的水平，或者简单一点，要进行收音和录音的朋友大声一点或者细声一点再重新录过。广播和混音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大家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我何时有闲聊时，看这圈子，双方趣致。有说有笑有梦幻时，谈到圣诞繁忙时，好戏开始，缤纷布置，开讲景致有心思。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圣光处处，可否佳节唱首诗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尽是最暖心歌词，想你都可以听见。仍会记挂悠闲时写过的诗，喜欢圣诞，最爱说笑做梦儿时，但远去仍难忘。我的诗，今天在唱，主中真挚有心思。祝福寄语，轻轻低唱这首诗。尽是我肺腑歌词，想你都可以听见。指数正开始。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但愿这好歌儿佳节中高唱一次。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话你听圣诞节嚟啦，佢系郭富城啊，我们的快乐圣诞。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啊，咁啊，今日嘅时间继续打俾阿昌，等我哋介绍一下咧，就有啲咩港台电视三十一嘅精彩节目。阿昌你好， 喂，小白你好啊，各位早晨。 系啊，星期三夜晚七点钟嘅时间咧，系咪有盘点政策先啊？ 冇错啊，今晚七点半呢个盘点政策啊，咁啊，今届咧政府啊强调为市民做实事啊嘛，咁嗰啲议员即系嗰啲代议士又点样反映民意咧？嗱，我哋今集咧就聚焦喺呢个北区嗰度啊，请嚟呢个北区区议会嘅议员阿温和达议员啊，咁啊盘点一下咧，即系之前啊，施政报告咧提出咗即系计划发展呢个北部都会区噶嘛，咁啊。今集啊，議員咧就會同大家盤點下呢個政策推行嘅情況啊，了解一下咧點樣去協調唔同部門去改善地區嘅問題咁話嘅。 協調好緊要啊，千祈唔好咧就喺好多市民心入邊會諗啊，係咪互相推卸啊？咁啊，我問你嘅時候，你話第二個地方文負責啊，唔需要咁樣嘅。最緊要就係大家通力合作啊，有陣時跨部門一齊度掂啲事情點解決就最好啦。咁啊，八點鐘嘅時間，醫生與你喎、 啊。冇錯啊，咁啊，今晚咧各位老友記啊，記得要收。咁啊，讲下呢个长者嘅失眠问题啊，咁啊，好多人咧都话咧，即系年纪越大咧，瞓觉嘅时间越嚟越短噶嘛，即系好多人咧咁讲嘅呢个迷思嚟嘅。咁啊，但系原来咧，好多老人家咧都有呢个失眠嘅问题，好普遍噶，就大家就千祈唔好以为咧年纪大又唔使瞓咁多嘅，咁啊掉以轻心嘅，即系我哋都知道啦，失眠除咗日头好难顶之外咧，即系我哋而家。即係好多時候睇波咧，夜晚瞓少咗，日頭有幾難頂，大家想象到啦。咁但係失眠係你冇得揀噶嘛。咁你日頭當然難頂噶啦，但係原來咧背後咧可能係某一啲嘅疾病嘅症狀嚟嘅。咁啊，所以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咁我哋今集咧就請嚟咧精神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解釋咧，如果老人家失眠咧，要注意啲乜嘢症狀，當中背後有啲乜嘢風險嘅。咁啊，真係唔～瞓唔着觉嘅老友记，今晚八点钟要睇医生远离啊！ 系，希望唔系最近瞓唔着都系因为世界杯啦吓，唔紧要啊！我哋再睇埋九点半有咩节目先。 好啊，咁啊九点半呢个国剧夜场呢个时段咧，同大家介绍一套新剧，咁啊系叫做《重启之极海听雷》嘅第一季。咁呢个剧咧就系改编自咧呢个中国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嘅一部作品啊。咁啊，古仔系讲咩嘅咧？即系冒险小说家嘅古仔，当然系冒险故事啦。咁啊，主角即系围绕话主角阿吴邪，佢有一日咧就收到一条咧佢三叔即系发俾佢嘅奇怪信短信啦。咁啊，呢个三叔失咗踪噶啦。咁啊，佢咧啊主角吴邪咧就决定同佢两位拍档咧一齐去揾佢三叔。呢个失踪之谜啊。咁呢个剧就系围绕住呢件事啊。咁啊，但系即系个头已经好吸引嘅。咁啊，佢哋有一日咧就追溯到去到一个废置好多年嘅气象站。咁啊，发现到一条干尸，咁啊唔系三叔嚟嘅。咁但系侧边有一大堆嘅录音带，一大堆磁带。佢咧翻嚟一听咧，原来录低咗啲雷声。原来佢哋发现雷有人系每一日都去录低一啲雷声嘅。咁啊，背后隐藏咗啲咩秘密咧？佢哋越揭越深，越嚟越多人去追捕佢哋。咁啊，想知道呢个剧？当中嗰啲推理悬疑嘢系点样嘅咧？咁啊，今晚九点半起啦，大家晚逢星期一至五都要留意呢个《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啊！ 都厉害啊！见到男主角嘅名字啊，吴邪啊，即系正气啊！咁大家可以放心睇啦。 冇错， 有九点半嘅时间，大家留意住呢个嘅国剧啦，夜场嘅。咁好，今日唔该晒阿卓，拜拜， 拜拜。 唔该，小白，唔该阿畅，同大家睇睇今日详细天气啦。因为咧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今日天气寒冷嘅，咁啊密云咧有几阵嘅雨，日间咧气温咧徘徊喺13度左右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啊，初时咧离岸间中咧就吹强风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仍然相当清凉啊吓，咁啊有几阵嘅雨，周末咧北风就会增强啦，天气咧显著转冷，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市区气温咧降至10度以下咁啊，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就要注意保暖啦。新界嘅朋友咧，再低几度添，12度气温，相对湿度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249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個案，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國家衛健委公布，由於核酸檢測實施願檢盡檢策略，很多無症狀感染者不再參與核酸檢測，無法準確掌握無症狀感染者的實際數量，今日起不再公布無症狀感染者數據。新增本土確診個案以廣東的1044宗佔最多，其次是北京的476宗，重慶179宗，海南112宗。近日內地多處有民眾搶救治療發燒和咳嗽等症狀的藥物，國藥集團旗下160多間工業企業24小時保持供應和增加產量，滿足民眾需求。因應政府防疫措施最新安排，懲教署表示，即日起訪客進入懲教院所探訪無需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但需要繼續出示疫苗通行證二維碼。被區分為紅碼的人士不能進入懲教院所探訪。為減低病毒流入院所風險，訪客仍需要在探訪當日自行做快速抗原測試並取得陰性結果，在到達懲教院所之後經健康申報表申報有關健康有關的測試結果。美國與非洲領導人峰會一連三日在華盛頓舉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警告，中國和俄羅斯越來越多參與非洲事務，可能會破壞非洲穩定。奧斯丁說，中國通過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每日擴大在非洲的足跡，但他們在所做的事上並非總是透明，這樣將產生問題。他說俄羅斯繼續兜售廉價武器並在非洲部署僱傭兵，他認為中俄兩國活動的結合值得關注，兩國的影響將破壞穩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早前說，中方樂見國際社會各方加大對非洲關注，但堅決反對將非洲當作大國博弈的競技場，將對非洲戰略作為壓制和攻擊他國對非洲合作的工具。美國能源部宣布，核下位於加州的國家實驗室首次成功在核聚變反應中實現正能量增益，即是核聚變所產生的能量大於觸發核聚變反應所需的能量。能源部長格蘭霍姆說，核聚變反應取得突破將為國防進步和清潔能源的未來鋪平道路，又形容核聚變反應是21世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學壯舉之一，這項突破將會載入史冊。科學家研究核聚變已經超過50年，他們希望這種為太陽和恆星提供能量的過程，將來可望為地球提供大量無碳的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和其他傳統電力來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3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2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52点，升256点，成交金额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8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6，升6.2；友邦保险85.8，跌1蚊；阿里巴巴90.35，升2蚊。 美团是183.9升4.9，华虹半导体29.7跌3，港交所352.6升9.4，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6.8升2.5，中芯国际17.68跌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9，日元135.54，瑞士法郎0.929，加元1.357，人民币6.954，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127点，升172点。港金报16,79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9美元，卖出1,812.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桥底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葵涌道近住美孚桥面。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红桥都有交通意外噶，呢边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唐人新村。至于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慢线就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向近丽港城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在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出口而家比较车多，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近收费广场一浸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江乐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喺西边街。九龙区呈祥到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车多，龙尾喺苏屋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定富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喺九龙货仓。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比较车多，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喺奇德尊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岭红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いつかどっかなんだって欲しい情報もと。 日本女歌手阿朵同追名林琴继续合作，由追名去到负责创作音乐嘅歌曲，而今次亦都系嚟自电影《寻找身体》主题音乐作品。阿导演话到，希望用一把年轻人嘅声音为电影发声，我将电影嘅情绪好好唱出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作曲填词，追名林琴主唱阿朵，去向不明。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阿朵，要开始啦，自去向不明。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为咗演好航天员嘅角色，演员都需要喺开拍之前进行艰苦嘅体能训练，体验咗转椅、水下失重、逃生塔、离心机等等嘅专业训练内容。 演员们都话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努力嘅训练，展现出庞天元嘅人格魅力。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集中啲，写得集中啲啊！但系呢位受访者生平咁精彩，我唔识得点取舍啊！ 咁你就要请教下呢班学生记者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亚军圣公会李炳中学分享访问盐田子陈忠贤村长的感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唔系咁都信啊嘛。科技改变我哋嘅生活，呢句说话你听得多啦。谂深一层，科技唔单止改变生活，直头改变埋人生。你可能会话啦，有冇咁夸张啊 ？OK， 对于一众出世已经接触高科技嘅新一代，科技同佢哋一齐成长，可能佢哋会话啦，唔系科技改变我，系我改变科技。但是好似成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自己，科技真是令我们的人生起了变化。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屋企出现电视机。对于七十年代的家庭，拥有电视不是必然。以前我们只是相信眼睛看到真实的世界。自从电视出现，我们就相信出现在电视里面的世界。无论任何年纪，电视出现的就会当是真。对于小朋友来讲，一些巨大机械人、宇宙大战争全部都是真真实实存在。当时的细路不会考究是真还是假，只想知道几时可以驾驶机械人冲出大气层。当时一些将机械人内部结构画出来的公仔书特别吸引，有内部结构哦，仲唔系真嘅？自此之后，无敌机械人就变成我哋嘅人生。好耐之后买过几本书，将以前科幻片嘅剧情或者设定用真实嘅科学分析，听落几有趣。好似如果你要变身成一个十层楼咁高、重几十吨嘅巨人，要有几大的肌肉力量才可以令你向前走到一步，又或者当你坐在机械人的头部控制它向前走一步，其实你已经向前移动了几多米，人类的身体又可不可以承受到呢？这些在科幻世界理所当然出现的情节，原来在真实世界是有很多问题存在。你可能又会说，科幻品种不嬲唔信，我睇贴近生活嘅剧集咪得咯。系嘅，早几日喺网上有人为一套电视剧用经济学分析，究竟里边出现嘅情节可唔可以实现？呢套剧集系讲一位妙龄少女去到巴黎工作，住埋喺嗰度。剧集焦点除了轻松剧情、靓人靓景之外，就是女主角经常去不同地方吃嘢，还有就是时常转换的造型，名牌衣着每一场都不同。今次的分析很认真地帮女主角计过，原来要过剧中生活，她住的地方每个月已经要20000多港币，着的名牌衣服由10000多到几万元，甚至几十万都有。再计埋角色在剧中工作有限的收入，原来你想在现实世界过这个角色的生活，每年将会欠债50多万。 所以无论科幻战争、生活小品，只要在电视出现，千祈不要当是真。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失去恋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不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起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起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一次好吗？以后变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 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天氣又凍凍地，如果、想夜晚食一個舒舒服服的暖粒粒的飯，又可以簡單一點來煮的話、啊、這個可以又簡單又複雜、簡單一點來煮的就是什麼呢？今天這個呢很簡單的， 先讲简单个法先、嗯。五香肉丁米粉。 哦。 天气冻嘅时候，我觉得五香肉丁米粉又有个汤喺度咧，都几暖胃。 我啱想讲，你讲到咁样，唔使你煮啦。 系啊， 我买到罐头，煮个米粉倒落去， 系都有啲心思嘅。我发现咧，你因为我讲多少少啊，近排咧有个朋友咧腌咗一条咧一夜干俾我，即系嗰啲马油嗰啲鱼啊，咁腌咗可以摆雪柜一两日啦，咁啊晒嚟蒸啦。我蒸嗰张相咧就系好普通嘅，我朋友蒸嗰张咧。就真係爭層油呢爭好遠啊。 嗯。 即意思係呢原來呢佢攞嗰個呢花雕再加呢呢、這個雞油啊嚟、蒸嗰隻馬油呢。人哋蒸完呢嗰、那個嗰條馬油咁樣嘅。 呢、這個唔係你㗎嘛。 呢、這個唔係我㗎。 啲色水都好靚㗎喎。 我嗰條呢蒸完係咁樣嘅。 掂喎、 啊。蒸完係咁樣 的。你呢條個樣子係未蒸。味汤咁嘅样嘅，仲系要 呢个系完成品嚟噶， 系啊，完成品嚟噶。 哇，你同原材料一样喎、 啊。可唔可以再睇多次一次？ 原汁原味啊，香港原味道啊嘛。我系我个 friend 噶，其实我表弟嘅，劲劲我可。 唔系好难得、啊， 唔系因为佢腌俾我嘅嗰条马油系，咁、我就自己蒸啦。佢话蒸、蒸七分钟大火咁就得啦。咁你蒸之前落啲油。跟住就刨啲葱，我屋企冇葱，我费事落街买，因为天气冻。跟住同人哋嗰个截然不同。嗱，所以去翻头先小白哥讨论，你唔好以为一个普通嘅咩啊 五香肉丁 米锅米， 唔系，但系你都系高手嚟嘅，好难嘅。即系通常啲原材料整完咧系会变咗样噶嘛。 系啊， 佢整完之后同原材料一样，其实几难嘅。 好难，喂，当你 fans 咩睇啊？我呢冇话摆上我自己社交平台。是不是 你摆上咧，留言会话阿欧谂住点整啊？唔系整咗 阿欧出街食好。好，讲翻你嗰、那个 五香肉丁，五香肉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最简单、最快捷嘅，咁梗系罐头啦， 罐头 跟住你再好味啲嘅，你又攞埋鸡汤去开嗰个汤，汤即系鸡汤加水，跟住咧你煮佢嘅时候就倒埋嗰个罐头，你再谂住啊简单得嚟，少少复杂嘅。咁你可以咧就再加多少少青菜喺侧边，先灼一灼佢，灼完之后咧，跟住亦都可以咧就再加埋落去嗰个罐头入边，咁啊靓仔啦，加啲葱花喺上边。好啦，简单嘅个个都识煮，但系你五香肉丁米粉咧，其实个五香肉丁 系 可以自己整嘅 吓， 系啊。 嗱、啊，你啊突然间 吓一声啦，开始 一开始就觉得普通嘢啫，普通料啫，咁样系咪？ 系啊，点 解咧？ 所以凡事咧， 唔系点解要自己整啊？ 唔系、啊，我去过 罐头。 Sorry， 我去过一间好食嘅茶餐厅咧，佢啲沙爹牛都系自己煮， 系自己煮埋沙爹。 哦，系嘅，系嘅，系嘅。 咁如果根据咁嘅理论去推演咧、五香肉丁自己煮应该真系 好食啲。 譬如沙爹牛咧，佢有啲餐厅佢自己整嘅时候咧，佢特登会用一种譬如靓啲嘅本地牛。然后就即日同你整，咁你食落去嘅时候，嗰、那个牛咧其实好腍同埋好咬口，亦都好香，咁就是个分别。 正如回锅肉一样啊，你都可以买罐头，但仍然都可以自己整。 系啦，咁如果你话五香肉丁我都想自己整、哦，咁今日有如果真系碰啱有时间，又觉得天气冻冻地，打边炉打 heavy 啦，见到街市个个买打边炉啲嘢嘅，我一反传统，我今日夜晚都未食过五香肉丁，又唔想食罐头咁虐待自己嘅，咁你就可以尝试下自己整啦。咁好简单啫，买啲五花腩翻嚟，咁其实你可以叫阿朱玉荣，我帮你去埋皮，冇问题。佢帮你去埋皮，帮你切埋一细嚿都得。其实你只要同佢哋讲咧，你点整，佢哋就会揾啲最啱你嘅材料俾你。 嗰个部分 系你直头同佢讲，我整五香肉丁噶，佢可能帮你去埋皮嘅，你已经直头问埋你，使唔使帮你斩埋啊？你只要同我讲，好啊，你帮我斩埋。你帮我斩埋啦，整就自己整，斩埋啦，佢真系帮你整啱个 size。即刻谂 起阿星爷嗰个唏嘘嘅猪肉佬， 系啊， 都识整， 就系嗰个猪肉佬，乜都识整。咁你将佢切到细细嚿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准备定，譬如姜片啦、葱啦、豉油啦，同埋啲五香粉放入嗰个煲入边，放咗入去啦。咁猪肉其实我都都推荐大家咧，就先去即系飞水嘅。咁呢个就我自己嘅惯常做法。好啦，跟住你放头先以上嘅材料之后咧，就加啲水咧就煮均佢啦，啵咁其实都系好简单。话就话，虽然自己整嘅五香肉丁，咁但系你只系用呢一个步骤，你煮佢45分钟左右啦，跟住就已经开始咧都非常之成型噶啦。其实 我整日本拉麵嘅叉燒咧，都係差唔多。不過叉燒嗰個第二個步驟，揾次可以教，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點樣去擲住佢，點樣去到切。 嗰個煩啲嘅， 嗰個係煩啲嘅，即係嗰個味淋同嗰啲各樣嘢嘅比例要做得好好。好啦，跟住你就可以放啲再放啲豉油落去嗰個煲入邊啦，然後再煮一煮佢，轉細火。撈佢，咁你就發覺咧，基本咧就已經成咗形噶啦。咁如果你中意個別嘅味道，你中意辣啲嘅，我自己就推介加啲，我自己中意落潮州辣椒，潮州辣椒油添，仲 係 去到令到佢嗰個味咧就更加香口，咁係啦。咁因為米粉咧本身，如果就算用雞湯開咧，個味道都未必係好濃。如果有啲五香肉丁自己整嘅咁濃烈嘅味，咁個米粉啊，真係你淥多一兩嚿都搞得掂，就都食到添。好啦，咁煮完之後，你就當然準備埋米粉啦。咁如果我頭先講個香口啲，我準備埋雞湯，撒多幾條菜，亦都係準備葱花。或者有啲朋友咧中意芫茜嘅，都可以準備埋放埋落去呢、這、一個，咁一個自制嘅、真係竹板自制五香肉丁米粉咧、你都可以搞得掂。 不過可以題外話有一個另外選擇啊，即係整咗啲五香肉丁之後咧，未必一定用米粉啊。我食過有一個咧五香肉丁炒飯， 哦，係喎，係啊， 好香， 係啊， 可唔可以指定廚師啊？ 可以加廿蚊啊，唔該。 我的享樂時代。 依家咧人到差唔多接近40岁咧，好想学嘢啊嘛。咁、之前咪话俾钱学打篮球嘅，依家都继续 keep 住有打。不过今日原先下昼有个课堂咧，你见我今日咧、十几度咧都着篮球裤、篮球鞋咧、原先有课堂。阿 Sir 話取消咗，係阿 Sir 話取消咗。 學籃球， 因為落 係落雨同埋凍得滯。 籃球教你咩啊？教你射波咯， 係教射波係嘛？唔得啦， 三分波 係啊，有得射波係。 嗱，走攬都唔教， 是啊、 我淨係教你射波，我射足你過幾兩個月。 好學唔學？ 有得射波咧係幸福嘅，你知唔知道？係啊，我成日都話我哋呢、這個， 怪之得啲人咁中意睇咖喱仔啦。 係啊，我哋成日都話呢個三角形嘅團隊咧，真係缺一不可。不過我真心講嘅，即係希望嚟緊都想有多啲女聲啦。係啊，咁啊可以緩和一下我哋嘅光陽嘅味道啊，係嘛？ 係， 咁啊唔好成日講踢波打波啊。但係即係關於學嘢咧，我都想學一下廚藝喎、即係頭先你都見到我蒸嗰條魚㗎啦。同我表弟蒸嗰条鱼，我表弟咧真系做过后镬嘅，系唔同啲、因为咧佢本身咧喺厨房啲器具咧都系佢，譬如葱咧，我哋未切粒或者切丝啊咁样嘅，佢话切都唔使切，其实咧依家有啲咧喺嗰啲十蚊店咧有啲刨， 系啊，唰一声咯， 系啊， 佢帮你切埋葱丝噶啦， 做咗嗰个酒楼啊。即係嗰啲叫做蒸魚， 有少少咧就轉圈咁樣卷形狀咁樣嘅，而家嗰啲即係十蚊店都有呢啲咁樣嘅器具㗎。 係啊，咁啊，鐘哥有冇興趣同我一齊上下呢個廚藝？ 啊、等下 O 嘅廚藝都可以改進。 我以前識煮飯㗎。三餸一湯難唔到我 嘅，等等先， 三個都係十 點解依家唔識？以前識，依家唔識。 等於我如果聽日講嘅，就好似個太空科技咁樣啊！ 你可以留翻聽日講嘅喎。 五十年前可以上月球，點解而家唔得咧？ 哦，係喎、哦。 咁我以前識煮飯，唔緊要，我而家識噶。 咁係喎。 嗰個能力失傳咗咯。 突然間消失咗係嘛？ 消失咗。 你記唔記得以前曾經煮過啲咩餸？ 蒸魚。 蒸魚咯。佢蒸黃花魚係勁噶嘛？ 係啊係啊。我 有冇興趣聽日嘅飲食圖鑑？由你拍板， 明日黄花 系啊， 嗰个蒸个， 虽然明日黄花唔系一个 positive 嘅一个字眼嚟噶，以为好靓啦，其实唔系 送嚟噶， 系啦，唔系形容好嘢嘅咁样，食又好食啊，唔好话人哋明日黄花吓咁啊，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晨光睇先。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